及国家安全威胁的技术给华为的公司发出许可证的问题，要求商务部就出售设备问题适时作决定，而特朗普已经同意。他们亦都表达对美国设置 5G 网络系统的表示乐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的天气是短暂时较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7点，升76点，总成交141.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2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8.4，啱转咗，系报358.2，系升6毫。友邦保险86.55，跌6毫。中国平安94.25，系升3.5毫。建设银行6.19，升3仙。新城发展控股7.17，系跌4.4。安踏体育58.5，啱转咗。安踏体育系报58.7，系升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2，英镑9.739，瑞士法郎7.942，澳元5.491，加元5.952，新西兰元5.267。欧元8.7481，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6点，升210点。港金现价报13,250蚊，系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8.68美元，卖出1,41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中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仍然都系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咁而新清水湾道落翻坪石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彩云村。另外，连翔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君汇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新山道，影响到启德隧道去回尖沙咀实施间歇性的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去回观塘，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彩虹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回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手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嘅公仔出 嚟。喂，冇理由搞咩啊？ 暗黑料理咯。 吓、啊，又搞暗黑料理？ 梗系啦，做咩啊？又想串我话啲嘢食又核突又难食啊？ 讲核突，毒品仲核突啦。讲难食，毒品完全放唔到入口、 啊。诶、哎，咁毒品啊，梗系衰过阿莫嗰啲暗黑料理啦。 咁又系。 的神、 师培、 阿乐、 魔力、 陈上司认真做。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深麻。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 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龙虎榜伴奏精选， 男男女女，男男女女，都是为了爱这个字啫。 亲手作业，恶果他人怎可解救？贪愿痴，要葬在你的地球。为了拥抱你，换这双手，一早已被撤去两翼，咁飞走，这样用。 安仔话呢首作品想表达嘅咧，就系生命入边一定有人试过令你神魂颠倒嘅，就算有规限、有世俗嘅枷锁都好，都会令你不顾一切，净系为得到对方嘅爱。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 作曲冯咏琪，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咧就有谢国维。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建安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闪兵大师啊，我呢个发型 改唔好留。 闪兵大师啊，咁我眼镜 改换个裤。 闪兵大师啊，我把声呢 改温柔啲。 吓， 再温柔啲。 吓， 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咁多改变同埋指引啊，闪兵大师。 咩大师啫？佢系 Lady 嚟噶，改啦。 明白，多谢你啊，闪兵大妈。 作死你啊，改。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闪兵。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善明， 早晨，曾志豪，早晨，善明，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甜甜 啊，咁开心做咩咧？我哋阿善明大师吓， 佢、一早起身睇到我哋教仔系咪啊？ 唔系唔系，我又觉得真系唔系教仔，即 系、 我头先突然间咧，即系感觉到你哋咧两个咧有一股 有一股 暧昧嘅关系， 都唔暧昧噶啦， 几个暧昧下 都好明显噶啦，嗰一种上下伦理嘅教诲真系。 我估唔到你第一句。系咁样答我，即系话其实都好暧昧。 系啊， 通常唔认噶嘛。 你唔发觉所有嘅女性去到最后咧，佢都有佢嗰种咧霸气啦、武性啦，全部出咗嚟嘅。狮子王其实咪讲紧呢啲女人咯。 系话去到最后系咩？ 嗱，讲紧武系母亲嘅武啊，唔系有武个武啊。 冇啊， 你咁敏感做咩啫？ 狮子王 对号入咗座喎，好似 系。所有女士都系咁噶，惯噶。 你意思系最后系咩？最后 哦，即系去到一个位啊，临界点。 系 啊，临时街嗰一点啊，临界点通常就会出动噶啦，系咪先？ 哦，同埋佢你讲到暧昧呢个字咧，对于佢嚟讲好敏感啊嘛。系有咩又再加附于喺我？ 唔系一啲都唔暧昧啊，都话落佢呢种态度好明确啊，就系就系要嚼你。 系 啦，即系暧昧嘅意思可能话，不如你下次唔好咁即系准啲，准时啲啊。 曾志豪，系你令到我咧，我有 狮子王， 有暧昧，好似有时边话斋有暧昧嘅温馨提示。去到你即系咧，屡劝不改。 系啊，即系你知啊，一场同事开头点都客气啲噶嘛。 系咯。 啊，唔紧要，你系啊，下次早少少，系啦系啦，知唔知我提醒你啊？我带俾你啊，咁样系啦。之后开头如果你话暧昧咧，就系呢啲嚟嘅。 我觉得 有种互相试探咁样， 用四个字去形容你哋头先入到嚟之后嗰种对话啲眼神咧， 可以睇一场戏。 我觉得用老夫老妻嘅感觉嚟形容你两个咯。 咁、应该系去到一般夫妻嘅末期啦， 系啦， 即已经去到嗰种咧。 唔好咁讲， 攞把刀出嚟，同埋嗰边咧就已经系咧担住口烟咧，嘿，撞哥走啦咁样，跟住嗰把刀已经嗰把菜刀。 又煮咗你饭啦，仲唔翻嚟？即系类似嗰啲。 嗱，你呢个态度咧，就真系要改啦。点解老夫老妻就系真系去到末期咧？ 哦，去到末期嘅意思即系话， 佢都系讲心声嘅。 唔系，我都未讲完。去到末期即系话。可以口沫遮拦啊，可以尽诉心中情， 乜嘢都可以讲， 乜嘢都噏得 系嘛？系咯，其实讲咗咁耐，啲听众佢哋会一头雾水，究竟讲咩嘅？ 其实我都觉得系。 除咗听到你哋三个不停话俾大家听，你哋翻咗工之外， 系啦， 究竟点解要讲头先嗰番对话咧？ 唔系，其实头先好得意嘅，咁即系我哋坐咗喺直播室嘅时候咧，咁阿曾志豪入嚟嘅时候咧，咁阿桂花田嘅眼神已经系， 我又气冲冲咁样赶到入嚟， 系啦，掘一掘佢，佢 掘咗我啦。 咁但系掘嗰啲眼神，我觉得咧好有夫妻嗰种，即系好熟悉，好有关怀、 哦。你翻多几次咧？你试下翻多几次咧？ 你都系咁样嘅。 边个入到嚟咧？我哋监制阿陈德信入到嚟又会咁样啊？嗱，你都会见到咧，佢嚟住，喂，好啦， 啲口面会系一样噶，食咩？ 如果佢想要求加人工嗰一次咧，你就会听到佢好似问阿陈德信攞家用咁样，佢话。喂，唔夠錢洗喎，而家咁樣，咁點先？跟住咧就會見到另外嗰個同事佢話：，喂，真係冇辦法啦，真係。 你唔好講人哋啊，講自己啊。 唔係，即係我俾佢講埋呢一下嘅鏡頭嘅劇情咧。最配合咧就係你一路入嚟嘅時候，你真係冇望到阿田。 係啦、啊，所以你覺得呢啲就更加似老夫老妻。 咁跟住咧， 呢個善明自己都有體會。哇，我老公好耐冇望過我。 仲有啦，繼續咧，阿田咧就喺度掘住你時候。佢就话啦，哈，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都系咁嘅啫吓？你觉得 佢有咁嘅声咩？我头先等约都系听到行雷嘅啫。 嗱，你又应该系步入咗末期啦，已经系几温柔嘅声线，你都系觉得行雷。 即系话咧，其实头先咧，桂花田咧，佢又提示直播室另一个男同事咧，喂， 你有冇成日喺度打台风咁样翻嚟啊？系咪先？ 系啦，最紧要尽责，要早啲翻到嚟嘅咁样。 系 啦，但系呢一种演绎咧，如果咧三个都系男人咧，就唔会发生呢种对白嘅。 发生嘅就有。 但系如果三个都系女人咧，亦都唔会发生呢种对白嘅。你有冇发觉女人同女人讲嘢咧，好少讲到咁尽噶？ 少啲 系咪啊？ 即系冇咁白系咪？ 系啊，我印象中系得咪咪对住你讲嘢系咁白嘅啫。 哦，系啊，咁 friend 啊嘛，因为 系啦，即系如果系女人同女人咧，去到咁白咧，呢啲通常就会打交噶啦。如果女人咧，通常都会暗砍咧，约嘢佢话。唔紧要，乜所谓啫？我坐一阵先咯。你讲都俾你要去厕所，使唔使梳梳个头先啊？系 咯，食个早餐先翻嚟啦。 系啦，即系争在未攞个匕首出嚟咧，怼一刀嘅啫。 咁咪就系大家因为可以即系真情咁样流露咯，系咪？ 通常系唔同性别就会咁样噶啦。 唔系咯， 我以前喺唔同嘅部门做嘅时候咧，我发觉我哋嗰啲女同事都系有阿田嗰种霸气喺度嘅。 系，不过我就好想， 我已经习惯咗。 你同阿田嘅交流之后咧，我其实真系好想讲咁耐，好似讲埋呢一句，下次唔该梳咗头先翻嚟。 唔系就话成一阵风咁啊，你咪话咯，系咪就打风啊嘛，系咪？ 好啦，今日有善明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4%，仲有狮子王同埋打紧风嘅曾志豪。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最直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餐厅里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早餐店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 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中快活人。 今日直播室咧有桂花田啦，有善明啦，有曾志豪啦，其实仲有多一个人嘅， 系 啦，黄耀祖，佢虽然放紧假，但系喺呢一分钟咧，佢嘅信息系与我们同在嘅，系信息、哦，系、因为咧，琴日佢有话俾我哋听咧，有个问候嘅，佢甚至乎都话喂会唔会可以帮手点个唱啊咁样咧，因为佢心里边咧都有啲说话咧要同大家讲，我哋而家咧即刻电话旁边咧就拨通咗曾志豪同埋桂花田嘅。 点啊？ 冇放唔通到佢，但我哋可以引述佢嘅一段经历，佢咁样嘅，佢就话啦，佢话咧，佢琴日 send 俾我哋嘅，佢就话咧，当佢过关嘅时候，因为佢玩紧啊嘛，佢就咧过到海关， 佢心喺香港，其实 系啦，由英国咧就去到泰国，咁应该系英国个海关问佢啦，系啦，个海关就问佢，佢就话 ，Oh, you are from Hong Kong。有冇啲牛津嘅口音 feel 到？ 哦 ，OK， 咁我用劍橋嘅口音答你咧 ，Yes， 唔係，我代阿祖答 ，Yes， I am。 係啦，咁然後嗰個牛津嘅口音就突然間轉咗牛津道咯 ，Oh everything OK there， 咁樣係啦。 係啦，跟住咧，阿祖祖就話啦：，哎呀，嗰一刻咧，即係聽到有一個 佢張學友上身， 係啦，一個慰問，一個關心咧，佢跟住佢嗰一刻佢喊咗出嚟。係 啊 ，Let me cry， 然後佢就。哽咽咁样答，要你啊你啊你啊你啊，系你喊住答啊 ？No， 系冇错， 系啦，即系有情感，因为你知佢演戏啊嘛， 佢比较有情感少少， 系啦系啦，当人哋问佢 everything OK 啫，佢就问 No， 系啦，然后佢就转翻做牛头角嘅口音啦，拍档加油啊，系变翻广东话啦，拍档加油啊咁样。咁啊，总之就 系啦， 就 say thank you。 嗯， 咁佢就有几只歌咧， 辛苦晒大家啦，咁样。 系啦，其实我 feel 到佢系想我唱俾佢听嘅，但系嗰几只我真系唔识。 好啊，哎，真 系 好彩。 系啦，阿祖又好了解我嘅真系。 系 啦，佢特登拣啲歌我唔识唱嘅，等我冇得唱要播咁样。 系啊，咁好咯， 播啦。 佢了解你啊， 祖祖话可唔可以即系每一日即系为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系啊， 跟住上一直有啲歌想播咁。 即系简单，仲简单翻译少少，即系话其实过关嘅时候咧，个外籍嗰个 关 员咧就话啦：，咦，你喺香港嚟噶？ 系啊， 而家香港系咪 OK 啊？情况 系啊， 咁所以突然间阿祖咧就应该有一下咁。 啊、 所以流下眼泪。 我突然间发觉咧，其实这个海关问的呢条问题咧，可能都系而家大家每朝早起身咧都会问自己嘅啫。 系 Everything OK Hong Kong now？ 其实呢条问题咧，我好多身处外国嘅朋友咧，呢一轮咧都有啊。佢话咧好多时佢哋啲外国人士啊，就知道佢哋系香港人咧，佢哋就会突然间个样咧变得好关心地、好严肃地问佢：咦，你香港人啊？而家香港嘅情况点啊？你点啊？你有咩感受咁样？好多人问呢一条问题。 如果而家咧，即系唔系话好长篇咁答啊？你会点样去回复你个朋友咧？佢真系问你：善明，香港而家 O 唔 OK 啊？你自己觉得？ 我如果我唔想个朋友太过担心咧，我话都可以嘅。香港人咧都好强，同埋大家都好合作啊，同埋咧好识得去点样去舒缓翻自己。所以我哋香港人好快都唔会唔开心，好快开心翻咁样。 系啦，如果我都有呢啲外国朋友问我咧，我就会同佢讲话。哦 ，Hong Kong very OK， but 新界 not， 新界真系唔 OK。 我其实即系有一下嘅，因为你知啦，我祖屋都喺粉岭嗰边啊嘛。 系啊， 系啊， 粉岭好啲，好似系咪啊？ 好少少，但系其实 远翻几个嗰支叫火车站， 我都唔同。 因为粉岭下一个站就系上水啊嘛， 系 咁上水下一个站就系元朗咁，其实都好似好近咁。 同埋如果咧你要计翻嘅话咯，我唔知琴日大家咧喺你嘅群组啊，喺你唔同咧即系接收到任何信息嘅装置里边咧。你收咗几多款唔同嘅信息？有几多信息咧，系令你觉得哇，系咪真系 everything OK 噶？系咪真系惊噶？ 真系经历得好紧要，尤其前晚同埋琴日成日咧， 琴日特别 手机、WhatsApp、微信啊、Facebook 全部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嘢 send 过嚟。 系啊，我觉得琴日咧嗰件事系真系好值得大家咧今日所谓要会回顾一下嘅，就系琴日你系咪喺嗰个叫做屯门啦？同埋元朗一带嘅打工仔咧，你系无端端放咗半日假咧？因为好多都落闸， 闩门啦，喂喂，唔做啦，唔做啦，唔做生意啦，咁样影住个嗰个Yolo Tang 啊， 嗰度好出名啦， 落晒闸，佢直情系晏昼已经落闸咧，咁啊，即系等于放咗半天假噶咯噃。 我有一个系三十零岁嘅一个朋友啊，佢琴晚咧就喺黄昏差唔多夜晚嘅时候咧，佢就揸住部车就一路影住你头先讲嗰条街啦，咁佢一路影就全部真系所有店铺闩晒门，咁跟住佢就喺度讲就话佢喺元朗已经三十几年啦，佢话佢未见过有一日元朗系咁样。 我听到一个比喻咧，即系佢略带一个乐观咁样形容，佢话：喂，过年都热闹过琴日喎。 系啊。系啊， 因为你知啦，一过年咧，可能有啲地方就初七先休先启市咁咪落闸噶嘛。但系嗰个朋友就 exactly 佢就系佢住喺元朗咁耐，佢话过年仲热闹过琴日，点解咁样嘅？琴日 有啲直言言话打十号风球啊，好多铺头都仍然继续努力开紧工嘅。 冇错啊，你谂下天搞嘅时候，有边个唔翻工啊？哇，你孭住个背囊，老细同你讲喂，唔该你翻嚟咁样。 系啊，几难都仲要翻工啊嘛。 系啦，几难都仲要翻工。喂，琴日你谂下。即系呢个咩现象嚟咧？真系 系啦，咁即系自己去理解呢件事啦。我只系会觉得，不过我即系都系觉得安全最紧要啦，系咪咁？ 唔系，但系就系呢个问题先大件事啊！即系点解你会惊到要落闸咧？琴日好明显系惊啦，唔通真系攰咩？你唔通真系话喂？前晚大家既然都咁夜收工啦，不如琴日早啲收，唔系嘛？咁我觉得琴日呢一个信息咧，系即系我谂系好多人咧都觉得好唔舒服嘅，就系话做乜我要咁惊嘅？同埋最紧要系咧，当你惊嘅时候咧，点解冇人出嚟话俾你听？你唔使惊嘅。边个同我哋讲应该系讲话你唔使惊咧？咁啊，梗系得police啦，系咪先？应该系警察出嚟讲话，喂，唔使惊，你哋应该系如常营业开工，因为咧。我哋系有好多警察会巡逻， 唔系，但系啲铺头系自发性自己闩门，咁但系佢冇通知阿 Sir， 哇，上我闩门噶嘛？ 点解啲人要拉闸先得噶？ 系，不过有啲 佢收到琴日几多啲信息啦，吓到你傻咗，哇！即系全部都系几个字，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系啊， 但有啲店铺都系咁样讲嘅，佢就话收到啲消息，哎呀，不如我哋唔好再估计真与假啦。系啦，索性就不如我哋闩咗门先啦。 就系咯，呢个好惊噶嘛。同埋琴日咧，好似系全民咧考 IQ 考智力嘅一个游戏嚟噶。琴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其中一个信息咧，就系话喂，知唔知啊？嗰个即系怀疑受伤嘅怀疑大肚婆，而家有两个怀疑噶，因为点都即系实在太兵荒马乱咧，唔知点证实啊嘛。话你知唔知啊？嗰个怀疑受伤嘅嗰个怀疑大肚婆嘅真实身份咧，原来系。某某阿嫂嚟噶咁样，即系就讲到咁啦，然后就话，哎，你大件事啦，佢哋咧就会翻嚟咧就互相嗰啲咩报复啊诸如此类，跟住传到咧成个网都系咧，但跟住都有人好冷静咁问佢话，唔系，如果嗰个阿嫂咧佢有大肚嘅话咧，佢冇理由搭地铁噶。坐私家车啦， 司机噶啦， 司机啦， 都仲系清醒嘅人士嘅， 系 嘛？ 但系 清醒去睇呢件事啊， 系啊，但系 你就可以想象到琴日嗰种混乱咧，其实老老实实啦，琴日真系好需要咧，有一啲更加权威嘅人咧，譬如你话系新闻机构，会唔会有人求证？而家咪好兴呢个 fact check 嘅，所谓即系事实求真啊嘛。其实琴日好需要有一系就新闻机构出嚟同大家澄清，譬如喂唔使惊唔使惊啊，呢个系假嘅，呢个系假嘅。但系我谂更加想就有个人可能系攞住一啲即系更加有权力嘅人话俾你听话，我哋保证大家安全系唔会有事嘅咁样。哎呀，琴日矛啊嘛， 就好似一个定心啲咁。 咪咯，琴日搞到要大家自己做福尔摩斯咧，大家自己话哎冇事嘅，应该唔系嘅，系都坐地铁啦，咁即系安全嘅咁系咯。琴日又大家全民自己动脑噶。 或者你未想，什么都会过去，士气跌下去，伴侣会逝去，也许人人亦离去，我反而学会珍惜相爱。见人和面对，遗愿的壮举，烈日下散聚，幻想你在这里，但你走到哪里？若与你面对，别要再后退。 谈下去。失去的每一季跟你都走这段旅途，明天更好预将预谋，需要两对手一面左一个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西铁元朗站今朝早有多名嘅港铁人员喺月台同埋大堂看守。有港铁职员话，因应前日嘅暴力事件，部分入闸机已经加上临时设置嘅保护膜。有元朗居民话，因为网上消息指元朗寻日会有危险，寻日特意坐的士翻屋企。不过今朝早因为觉得市面开始回复正常，所以如常坐港铁翻工。有到元朗探望朋友的市民说，相信警察可以保护市民，不过他说如果有事发生，虽然估计自己可以及时逃离现场，但也担心儿童和长者遇事的时候未能够及时走避。新界西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形容前晚元朗西铁站的白衣人暴力事件是香港版义和团，质疑中联办在背后指挥，找当区的乡市势力集结人马，以保家卫乡的名义出手。朱凯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暴力事件早已经有铺排，包括先用假新闻抹黑，指部分的民主派议员包括他本人会在前日到元朗搞事，于是要保家卫乡。再到上星期二，同样有一班白衣人袭击一班在街头播放影片的年轻人，然后有不同人士赞扬有关的行为。朱凯迪认为，今次义和团的做法以流民和黑社会制造恐惧，令市民感觉如果没有警察就很大件事，于是大家就支持警察不再搞事。有赛马及平马界代表发起联署，要求赛马会取消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马会会籍，以及将他的名下赛区即时退役，以免令市民认为马会又以包庇权贵香黑。联署表示，过百名白衫的暴徒前晚手持木棍、铁通等武器，在元朗西铁站和周边的地方肆无忌惮、无差别袭击途人。网上传出一段当晚拍摄的影片，清楚可见何君尧现身向白衣人高举拇指和握手。联署认为，何君尧身为立法会议员，不但没有为社会困局提出建议，更加为暴徒呐喊助威以及称呼他们做英雄。他昨天在记者会更加诬蔑乘坐港铁回家的市民是知识分子，行为严重损毁马会的声誉。机管局首任主席黄宝恩日前逝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林郑月娥说，黄宝恩爱国爱港，积极投入公共和社会事务，回归前曾任立法局议员、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回归后就担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港区人大代表等，在香港以至国家的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林郑月娥又说，黄宝恩出任机管局首任主席，为香港国际机场发展成全球的航空枢纽奠下良好基础。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较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8,446 点，升75点，总成交20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2,892 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9,140 点，升1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9.2升个六，中国平安94.45升五毫半，友邦保险86.85跌三毫，盈富基金29.15升一毫半，建设银行6.18升两仙， 新城发展控股$7.08跌5.3，安踏体育58.6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08.05，瑞士法郎0.984，澳元0.703，加元1.313，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884，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18点，升201点。港金现价报13,25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8.12美元，卖出1,419.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啊，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回复正常噶。咁但系前少少呈祥道去荃湾啦，落蝴蝶谷道咧就慢车去到苏屋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就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好长的排到去新山道，现在启德隧道实施间歇性封闭。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南湾隧道未到入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现代火箭学之父即柏森斯因实验室发生爆炸而身亡，官方声称话他的死纯属意外，但这位颠覆科学界的奇才会不会因为锋芒太露、树敌众多而招致杀身之祸？他对黑魔法的癖好和他的死有没有关系呢？以现代科学重构爆炸现场，又可不可以将真相还原？攞命情报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有人说尊重就是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识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火势，其实我呢个拍档每一日头究竟啊有几个钟头咧系真系瞓觉时间呢？有专家都讲过，如果咧一觉一搭落床即刻瞓着觉嘅时候咧，哎呀你话哎呀真系好啦，瞓得冧啊！但其实咁样瞓觉法咧系唔啱嘅，唔好嘅。唔知道你每一天啊或者每一个礼拜总共瞓唔瞓够？ 五十几个钟呢，是啦。或者六十个钟有冇呢？如果冇嘅话，咁应该搵下时间真係眠一眠，瞓一瞓，可以等自己精神啲呢，咁就唔使每日都赶啦，係咪？我哋有请又打风打返嚟嘅曾志豪。 你知啦，对住一个神志不清嘅人，你仲要用累积嘅时间去叫佢计数嘅话，你简直系缘木求鱼，我鬼知累积时间几多咩？仲埋我头先听到，哇，累积有几廿个钟，咪好似好多咯咁样。唉，而家都好少噶。琴日就算无论几日翻到咧，我仔啊精力无限啊，佢仲有个要求，可唔可以画埋幅画先有得瞓觉啊？仲要话要用五只唔同嘅颜色嚟画五只唔同嘅狮子啊！真系呢铺真系瞓咗啦。我都知呢轮大家咧非常之咁情绪啊，需要宣泄啊！我建议大家咧可以咧上网重温咧一条片段咧，应该都会令到你咧即系将心意尽诉，亦都可以将你嘅烦恼尽消嘅。因为咧嗰条系一个政府见记者嘅一个记者会，唔系啊嘛？喂，呢轮听我哋讲嘢已经有啲猛整噶咯，好难话听到会抒怀嘅，你咪靠害啊！嗱。以往记者会的精髓呢，就是答那个官员或者是艺人开记者会都是的。你最想听的就是个明星怎么说话，是不是？但是昨天那个记者会是被誉为记者做主角，兼且说最好听的就是记者发问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记者会来的。当中有几个记者呢可以说是高质素的发言。那我们当然偏心一点的，当然要特别介绍我们本台出品的这位的记者朋友呢，利君雅。昨天网上已经有出现他的所谓爆涉片段，有字幕版。为什么强调有字幕版呢？你可能以为是不是他讲得太细声，所以后来要用字幕加上去？绝对不是，因为他最精彩的片段首先你是听得到的，但是他有些更精彩的是因为那时他的咪已经被人所谓收了，因为要交给第二个去答的时候他就没有在咪里讲到出来，所以呢现场的声音听得不清楚，所以会有个字幕版呢就配搭返上嚟嘅。咁但佢呢个爆气嘅连环爆涉嗰个问题呢，大意就係话特首你之前喺呢个立法会冲击嘅时候，你都可以呢凌晨四点就开记者会，点解琴日元朗发生咁大件事你成晚去咗边呢？点解你要等到第二日嘅晏昼三点先开记者会呢？喂，我谂呢个亦都系好多市民啊，可能佢谂紧嘅问题。喂，你谂下，我哋琴日个个翻到嚟咧，都话喂，你几多点瞓啊？你几多点瞓啊？个个都系冇四点，冇五点咧都唔瞓觉嘅。我琴日翻到屋企，我撞到个看更啊！我本来谂住入张即系出入卡就走噶啦嘛，佢都捉住我，佢话哇。点搞啊？琴晚我五点先瞓啊！我话你都五点先瞓，你唔系按 duty 啊嘛？咁样你谂下，系真系我谂所有人咧，都好难系瞓得到觉嘅。所以琴日记者亦都问咗第二条问题，就话阿特首啊，你琴晚瞓唔瞓得着啊？系咯，呢条问题我谂真系好多人咧心里边，即系真系如骨在喉啊，啃在喉咙中咧，真系不吐不快嘅。可能就是昨日的这一句说话。咁而且呢中间亦都有好多呢，就是嗰啲话喂呢、这个系咪算唔算系官香黑嘅大龙凤啊，究竟系咪你哋即系搞出嚟㗎。嗱喺呢度呢我哋又要提醒大家啦。如果你认识利君雅呢，你就知道呢佢嘅面孔呢佢唔系我哋普通嘅即系所见嘅黄皮肤嘅面孔。因为点解呢？佢本身系真系呢一个南亚裔嘅面孔嚟㗎。但佢土生土长嘅一个香港人。咁所以呢其实好多人都话喂佢真系香港人嚟㗎喎。你諗下佢懂得使用我哋呢一啲嘅所谓即系俗语大龙凤啊呢啲。同埋琴日我諗好多网民激赞呢，就系话喂佢系真心真系对香港呢有嗰种爱护呢，佢先至会咁肉紧，问咗咁多呢一连串嘅问题，而最所谓爆涉嗰一句咧，亦都系嗰个咪收唔到声咧，就系当你见到啲官员又系重复答嗰几条问题嘅时候咧，佢喺下边就话可唔可以讲人话啊？喂，其实呢一个咧，真系代表好多市民喺呢几个月嘅心声。喂，讲人话得唔得啊？即系我哋知道你斗咗好多人讲，你见到琴日一字排开唔止一字添啊！琴日成个管治班底咧，几乎系倾巢而出。但系原来你发觉咧，人多口多，但系讲人话嘅口就真系唔多。我唔知道大家系咪仲记得有个俗语啦，官字两个口啦。琴日嗰度有廿把口都有咁滞噶啦。 原来真系有啲难度噶。所以咧，琴日嗰个记者会，大家对佢上面就冇乜期望。但系如果你想咧消暑、想降温嘅话咧，你不妨都听一下琴日个记者会咧。唔止系即系闭台嘅记者问得好出色，其实就连咧经常俾人针对嘅 CCTVB 咧，其实佢哋琴日记者咧系好尽忠职守。第一条问题已经爆问咧。点解特首你谴责咗冲击中联办司讲元朗事件嘅？系咪国徽重要过人命嘅安全呢？喂，呢啲其实都系呢啲前线记者尽忠职守问嘅问题嚟噶，所以大家咧真系要再次俾啲掌声咧，呢一班咧真系不辞劳苦，其实亦都系不分机构嘅记者孭得起呢张记者证咧，佢哋就真系尽忠职守。风头火势，佢都系居住喺呢一个火车铁路沿线。不过我知道佢冇问题，因为点解？有咩关头，佢就有蜥蜴啊、青蛙啊、琴佢啊，有大树菠萝啊，有龙眼啊，喺佢身边就会出现噶啦。系，佢都系新界嘅一份子。我哋有请善明。 是啊，新界一份子，就算香港人，香港一份子，即系个个咧都系关心每一个人，香港任何嘢都好关心嘅。正如啲昆虫啊呢啲咧，我平时都好关心佢哋一样啦。咁所以咧，真系特别，如果有啲乜嘢想即系不吐不快，即系想揾人发泄嘅时候咧，咁佢哋有时可能都唔系咁好彩，因为我都会揾佢哋倾下偈。咁但系调翻转咧，我而家想讲，即系当你如果想听到一啲唔想听嘅声音啊，佢就不停喺你侧边讲嘢咧。通常啲人都会点样形容啲声？就系、是、啊，好似蚊咁样，喺我侧边耳仔讲嘢咁。系，我都而家系想讲，我哋而家即系呢一轮呢段时间咧，即系除咗好多突然间都想唔想听嘅嘢听到之外咧，就系呢一个声音都系成日都唔系好想听到嘅，就成日经常喺我哋耳仔嗰度咧喺度出现嘅。我就讲下咧，即系夏天啦，踏入咗夏天啦，天气热啦。好多时又会好多有雨水嘅季节啦，又积咗好多嘅水嘅，周围都湿立立咁样啦。咁加上喺呢一个夏天嘅季节咧，啲花花草草、树木都啲零舍开得灿烂，开得多嘅。咁啊，每年都喺呢一个时间咧，吓我哋啲蚊咧就特别喺呢个时间咧滋扰人啊、繁殖啊，唉，真系即系有时都俾佢搞到都几烦下噶咁吓。咁尤其是啊，夏天啊嘛，系咪咁好多人都中意咧着下啲热裤啊、背心啊、短裤 T 恤啦咁，哇，仲唔吸引啲蚊蚊？哇！發達啦嚇，開大餐啊，走嚟咧啜翻你幾啖嘅，咁所以咧而家喺市面上面咧，都好多時咧都會有呢啲叫驅蚊嘅用品咧，就越嚟越出得多，好多花款都唔同曬嘅。咁我哋見到咧好多有啲譬如驅蚊帶啦，又有啲嘅驅蚊貼啊，同埋一啲噴咗黐粒粒嗰啲咁嘅蚊怕水咧，各色其色嘅。咁啊，好多人都會啊，究竟係選擇啲乜嘢咧？就視乎你自己中意啦，係咪？咁不過咧就啊，呢一類嘅驅蚊產品咧，因為其實咧好多咧都係含有好多嘅化學物質入喺入邊噶嘛。咁如果係即係注意啲健康啊，同埋環保人咧，都會盡量去避免使用佢呢啲咁樣嘅化學形式嘅驅蚊溶劑嘅。咁近年咧都好多啲環保嘅原材料嘅一啲嘅蚊香啦，啊咁同埋蚊怕水咧都話會用一啲即係冇含有化學劑嘅蚊怕水咁樣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買呢啲嘅天然嘅驅蚊嘅呢啲嘅驅蚊嘅呢啲嘅天然材料，唔使驚唔使怕，用多多都唔怕喎咁樣。咁好似咧近期咧就喺市面上啊就多咗一種咧係用中藥包嘅驅蚊嘅，就話俾人聽嗱，你買呢啲中藥包嘅驅蚊嘅袋袋咧就擺喺個身上面，咁呢啲蚊咧就唔會埋嚟咬你噶啦。咁呢啲嘅中藥包咧就會係安全啦，天然嘅材料同埋我哋啲中藥成分嚟噶，所以係安全使用咁樣。咁啊佢就話啦，其實呢啲中藥包入邊咧。就有一啲嘅，我哋都平时都会成日接触到嘅药材，好似譬如嗰啲艾草啊、丁香啊、薄荷咁之类咁嘅中药喺入边嘅。咁其实闻起上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闻到一阵好醒神嘅味道嘅。有啲人咧就甚至乎唔系买嚟咧，我哋驱蚊噶，都系爱嚟旁身，就话咧当自己精神未够或者系成日都未瞓醒嘅时候咧，一闻咧就会精神晒啦咁。咁所以话呢、這个中药包好方便，一物二用咁。啊、不過咁、啊，其實亦都有啲中醫書最近啊，都會提醒下啲市民啊，你哋喺用呢啲嘅中藥包嘅時候咧，真係特別要小心噶，因為咧其實呢一啲藥材 材啊，中藥嘅藥包入邊啊，係真係好多嘢真係唔可以內服嘅，亦都唔好話唔小心就可能喂會唔會當咗茶包或者係啲小朋友攞咗嚟玩咁擺落口啦。咁而另外咧呢啲藥包裏邊咧，大部分都係屬於一啲叫辛香類嘅一啲藥材比較多嘅。咁對呢一啲 B B 仔啊、小朋友同埋咧啲孕婦啊，都係唔適宜係即係喺佢哋身邊咧長時間咁樣佩戴擺喺身旁嘅。咁啊，亦都有可能咧，就因为呢一啲咁嘅刺激性嘅味道啊，对一啲皮肤较为敏感嘅人士咧，都会引发一啲嘅皮肤病咁嘅。咁所以真系要特别小心留意嘅。咁需要嘅话咧，就系虽然呢啲系天然嘅物质啦，咁都要小心用，唔好长时间咁样贴身摆喺身边用。记住啊，有时有时间咧都要将佢咧摆喺啲通风嘅地方，通通风。如果唔系，真系可能晕得一阵阵啦。我呢位拍档咧，即系同我都系一样，即系我哋叫做家庭主妇，又系一个关心身边嘅女士咧。咁好多时咧，真系咧，有啲身边人未谂到嘅嘢咧，我哋都预备喺度咧，即系等佢哋食得好啲啦，瞓得好啲啦，又着得好啲咁样嘅。咁所以每一日咧，我哋都要身边留意好多唔同嘅事物，咁啊，希望能够做到最好啦。咁我呢个拍档，我相信咧，即系佢同我一样嘅出发点都系咁，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刻刻咧，都会好。关心身边人，尤其是拍档啊，曾志豪好似老公咁样啊。我呢位拍档就系桂花田， 咁啦，都系一个母性嚟嘅，咁同埋呢个需要被照顾嘅人都系长期，不论佢几多岁都需要去被照顾，咁我咪尽下人事照顾下佢咯。 多谢看护姑娘，不如晒太阳未啊？ 嗱，唔知大家买嘢食嘅时候咧，会唔会睇下个包装嘅成分呢？嗱，之前咧我都尝试过咧去记下一啲化学数化学剂嗰啲数字嘅，但系真系实在太多记唔到咁多，整整下我净系睇下嗰啲咧嗰啲成分咧，譬如钠啊、糖啊、脂肪啊、卡路里成分，如果唔系太高嘅都就可以嘅。因为我之前我女咧都成日提醒我妈咪啊，睇一下佢嗰啲成分啦，如果太多啲数字嗰啲咧。咧唔好买啦，因为咧佢加咗好多化学嘢，对身体唔好噶咁。啊，今日咧又睇到有营养师就话啦，其实一包食物咧嗰啲即系有啲化学剂咧，啲数字真系要留意嘅。因为有研究就话啦，呢啲添加剂咧食得多系有可能影响你嘅身体噶。佢话咧啲数字咧系按照国际标准咧编码去排列嘅，所以即系会跟次序去咁写落去嘅。咁究竟嗰啲一扎嘅数字系究竟系啲乜？嘢咧，佢话最常见都系见到呢个叫做抗氧化剂 E320、E321啊，系啦，唔系讲紧嗰啲去机场嘅巴士啊，系 E320、E321 啦。佢点解常见啊？咪就系因为啊呢啲嘢摆喺嗰啲食物度系吸引你去买咯，嗰啲高油啊高脂嘅食物嗰度啊，例如有咩啊沙律酱同埋你哋挚爱嘅薯片啊虾条啊等等噶，都会成日见到 E320、E321 啊。咁点解就会成日见到佢啊？系因为佢系可以帮嗰啲食物咧可以咧增加呢个叫做保质期啊。咁所以你有时见到买一包薯片咧，可能去到出年咧先过期嘅咁系。就是因为加了 E320、E321 咯。有国际组织咧，国际癌症研究会咧就话啦，将 E320 咧其实列入咧为人类嘅致癌物嘅。佢话不过佢就话啦，虽然咧而家未有咧用人体咧去做呢个测试，话呢个 E320 咧可以致癌，但系佢做咗动物测试啊。佢话咧做咗动物实验反应咧，呢个抗氧化剂咧有机会对老鼠嘅肝、甲状腺、肾功能同埋肺功能咧系会有影响嘅，而男士咧食得多更加会影响埋佢嘅荷尔蒙，咁影响埋佢荷尔蒙即系咩？咪影响埋佢嘅生育能力咯。嗱，除咗 E320、E321 之外咧，红色素 E122、124、129咧。 啊，同埋黄色数 E102104110 啦，系啦，呢啲数字咧都要留意。啊，点解啊？话做咁多个号码，佢话呢啲咧色数咧通常都会喺啲果汁糖啊、软糖嗰度出现噶。有研究咧就话啦，如果小朋友经常咧即系食呢啲糖嘅话咧，即系有呢啲成分嘅糖嘅话咧，佢有可能会增加佢患上过度活跃症嘅风险啊。所以各位妈妈辛苦你啊，嗱，要你用个即系可能要入嘅个脑袋去记住啲数字，好似有啲难。不过你可以记入去你嘅电话里边，咁你当你买嘅时候，买任何一啲食物的时候，你咪对一对照，哦，有冇呢啲 E120 啊、E320 啊、321啊、话12212412102104110，哇，喺我讲咗好多数字，有冇喺度呢？如果有喺度嘅，咁你自己就考虑买唔买啦。 Dry， 信我最后这一次啊！大家细个时候咧，有冇上嗰啲咩生物堂咧？咪大家啲男同学咧，好期待上呢一课噶嘛？因为话喺生物课上面咧，就系可以第一次接触嗰啲咩吓人体器官啊、结构啊。 但系生物课好多时即系摆窝咧， 系咯系咯， 中学先接触噶。 系中学咯。 但系咧，其实我觉得佢初次即系如果人体器官啊、身体部分咧，好似系小学去到五六年班咧，就会有啲卫生署啊特别嘅人士嚟咧，就同你讲性教育 啊， 男女分开上堂。 小学我唔记得咗啦，系我唔记得咗。总之中学一定有试过上嗰堂生物课啦。咁佢就话咧喺大陆咧有一个教紧呢一啲咧，即系人体解剖，讲紧嗰个即系应该系生物科咧，可能你系讲人体构造啊咩咧？嗰个老师咧，阿 Sir 嚟嘅，佢就话，嗰幅图唔系好清晰。 不如我而家示范俾你哋睇啊，咁啊， 唔系，我相信佢唔会示范嘅， 佢就系示范， 佢自己个人示范。 嗰张图咧， 我画咗喺身体上面。 嗰张图咧就系嗰个人体构造图标，即系譬如话呢个二头肌、三头肌嗰啲。 系啊，明白。 佢话呢张图你就咁睇落去，可能你都唔系好了解咩？哎，咁啦。 哎，阿 Sir 玩健身嘅， 冇错。 跟住就 show 自己嘅 muscle 出嚟啦。 佢除咗上身 cross 咁样， 哇！ 跟住咧一个背脊得住啲同学，咁咧就将。 那個背肌啊， 將自己咧冚咗落去嗰個解剖圖嗰個 PowerPoint 咧投影啊嘛， 我投咗喺佢身上。 係啦，嗱，但係各位同學你見到咧，嗱呢邊咧就係嗰嚿牛肋骨。系啦，呢边就系嗰个飞扒。 嗱，咁样你 西冷喺呢边，西冷喺呢边。 过嚟话俾阿 Sir 听，我睇你知唔知道？ 系啦， 你晓唔晓得？你过嚟摸下边个背肌，边个三头肌。 我话下边啲学生暴动啊！阿 Sir， 阿 Sir， 胸肌喺边边啦？胸肌喺边边啦？咁样。 喂，但系我觉得呢一个举动咧，当然都系印象深刻啦。但系呢个 Sir 个体型，我觉得要有翻咁上下。 咁佢梗系有信心先可以。 佢真系有翻咁上下。其实如果唔系，就要我啲挺噶啦。 唔得， 因为我啲挺系好明显可以睇到嗰啲骨嘅分布咧，一样有嗰种透视嘅效果。 据就商务部长罗斯最近宣布，会向出售唔涉及国家安全威胁嘅技术俾华为嘅公司发出许可证嘅问题，要求商务部就出售设备问题适时作决定，而特朗普已经同意。他们都表达对美国设置 5G 网络的系统表示乐观。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7点，升三，啱转咗系28407点，系升35点，总成交2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8点，升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8.4升8毫，中国平安94.2升3毫，友邦保险86.5跌6.5毫，盈富基金29.1升1毫，新城发展控股6.91跌7毫，建设银行6.18升2仙，安踏体育58.5升2仙。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12，英镑9.737，瑞士法郎7.944，澳元5.49，加元5.952，新西兰元5.263，欧元8.7515，每百日元对港元7.2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18点，升201点。港金现价报13,25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8.17美元，卖出1,41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搬咸道，近住西营盘港铁站嘅封路已经系重开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未到入口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星期一打篮球，星期二踢波，星期三游水， 星期四烹饪班，星期五睇戏，咁星期六咧私分。 崔杰堂梗系听周末有情人啦。 哇，你咁 hard sell 噶！ 放暑假除咗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应该为自己安排一啲有益身心嘅活动啊！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是电子烟定是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的。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善明大师啊，我这个发型 改不要留。 善明大师啊，那我眼镜 改换个副。 善明大师啊，我把声呢 改温柔啲。 吓， 再温柔啲。 吓， 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咁多改变同埋指引啊，善明大师。 咩大师啫？佢系 Lady 嚟噶，改啦。 明白，多谢你啊，善明大妈。 作死你啊！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补补天气先。 30度气温，相对湿度81%。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善兵，有桂花田啊。阿祖祖咧，佢 继续休假， 就嚟 翻噶啦，系啦， 系啦。 好啦，问下我哋两位嘅女士，请问想当年1997年啊，系啊，1997年嘅时候，嗰套《铁达尼》，你哋睇咗几多次咧？或者有冇睇过咧？冇啦，冇啦。 哎呀， 铁达尼 Titanic。 嗱，其实我睇咗一次，因为当时都系大片啊嘛。 系冇错。 咁都好多口碑啦，咁一定都要捧下场嘅。 分别同几多个唔同嘅人睇啊？ 当时我计一下手指先，九七嘅时候 系一个，我得一个啫，真系啊。 系咁，我其实睇完一次之后咧，我觉得佢制作各方面都认真唔错，不过我唔会再睇第二次、第三次。 点解？点解？ 因为 代入唔到啊嘛， 代入唔到。 即刻望一望隔篱嗰个，都唔系李安纳度嚟嘅咁样。 当然啦，又 系咯，嗰阵全世界啲 李安纳度几靓仔嘅， 系啊，嗰时全部人一出个戏院门口都系望一望隔篱嗰个，跟住走咗。 我当时睇完呢套戏感受， 系啊，好合理啊。好合理， 我系唔系一个咁假嘅人嚟？ 系啊，你都系噶，你一出到戏院，你隔篱嗰个望住你话，嘿，争咁远嘅只脚。 喂，咁你隔篱一样嘅啫。 系啦，你就不停讲 you jump I jump， 阿田一出嚟就话 you eat I eat 咁样，系啦。 you fat I fat， 系啦。 嗱，点解我睇一次我唔会再睇第二、第三次咧？就系因为我就觉得我比较现实嘅， 系。 咁我觉得佢嗰个爱情故事实在太难令我接受到啦。 系， 即系同埋冇乜机会发生喺身上面。 唔系冇机会发生喺身上面，而系喺七日里面嗰个情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去到咁样，我觉得又有点而乸过咯。 你呢？ 睇两次，因为真系好睇嘅。 分别有两个人嘅。 之后再买碟添， 再睇 翻去再睇， 系咪补翻啲缺失？ 一定系啊，咪可能有啲唔记得咗咧。好长噶嘛，我记得其实嗰度都有两三个钟系嘛， 两个几钟， 两个几钟噶，真系长嘅。 咁跟住就一路摆喺度嘅时候咧，跟住我都俾啲细路睇咯，因为你97年啦， 系啊， 咁到佢大嗰啲，即系到 敢唔敢动啊细路？而家定系冇反应噶，而家会。 佢哋都觉得 OK 嘅，即系。 其实应该经典嘅跨年代嘅。 我以为你专登带阿华去睇咧，就系想佢睇到嗰条颈链啊。 哦。 嗱，你睇下钻石颈链啊，几襟， 同埋几有情嘅， 几多年之后咧都咁有意义嘅。原来钻石。 我中意阿善明呢一个嘅解读方式啊，证明咗咧唔同年代嘅朋友咧睇呢套戏嘅时候咧。个焦点唔同嘅，可能你第一次97年嘅时候，当大家睇咧，你着重嘅就 系 话，你睇人对人几好啊 ，you jump I jump 啊，几浪漫啊，系啊，你睇下佢救我去个冰海里边啊，真系讲呢啲嘅。 同埋睇下佢为咗爱啊，系即系 牺牲几大啊， 牺牲啊， 系啦，但系再大少少嘅时候，而家善兵就会话你实际好多嘛，你睇下人有条海洋之心啊，我什么都没有啊， 我得条海心咋， 海心都好啊，系咪先？ 我一啲啲都没有啊。 我鍾意你个海心啊！咦，如果你老公喺度话，你都有条海心啦，都 系 海洋之心啦， 条海心咯，系啊，咁样咯， 好啦，请问你20几年之后，你哋有冇曾经咧喺呢套电影里边咧 有一个疑惑，就系咩咧？就系啊，其实李安纳度佢系咪可以唔使死嘅咧？ 哦，即系有冇个另一个结局系咪？ 所谓唔使死嘅意思，即系唔系话安排佢唔好沉船，因为佢本身嗰个悲剧 一定 要沉船 啊 嘛。 死啊嘛。 系啦，因为点有冇怀疑过呢一样嘅咧？有冇怀疑另一个问题就系、是、佢所谓唔使死嘅就系、是、其实嗰个阿奇温斯利佢嗰个木板咧。够大够阔噶， 其实我都再趴埋上嚟噶嘛。 当年嘅李安纳度又唔系而家嘅李安纳度 喎。你真系有所不知啊！ 佢系擒得上去噶嘛？ 我想话当下子咧，我系有咁嘅。你讲翻起嘢，我系有话，点解佢唔上去啫？点解系要一个喺岸上面，即系唔系岸上面，喺个木板上面，一个要喺浸喺个水里面？ 你两个唔好咁唔浪漫啦、 啊！ 咁人哋一套浪漫电影嚟噶嘛，梗系要制造一啲浪漫，要生要死，分离死别嗰种感觉。 系冇错。 印象深刻噶嘛？真系李康立仲爬埋上块板，跟住两个一齐生，几唔好睇你。 系啊，冇错， 你唔会记住佢噶嘛？ 好似黄子华个栋笃笑，佢都话：喂，铁达尼嗰个理论就系佢唔死嘅话咧，就嗌交噶啦，两个就唔会再系嗰啲咧，永远就系记住 you jump my jump 嗰啲噶啦。 喺嗰刻嘅浪漫 系 嘛？ 系啦，嗱，但系你唔好话咧，系咪即系个别人士好无聊咧？问呢个问题，同埋喂，都廿几年啦，仲问。最近咧，因為咧，李安納度同埋呢個畢比特啊，佢哋有到新戲啊嘛，咁所以咧，當佢哋一齊係 宣傳新戲，但係講翻鐵達尼， 唔係你冇辦法，因為當每個角色都有啲經典嘢要問嘅時候，係啦。 咁佢確實呢一套戲係佢當年嘅經典嚟嘅， 係啦。咁佢話咧，當佢接受呢、這、一個即係電視節目訪問嘅時候咧，佢話竟然忍唔住咧，啲主持都問咗個問題，佢就話：喂，等等先，就其實廿幾年前咧，就真係有一個疑惑啊。咁啱，因為佢哋而家嗰套新戲咧，就係、是、叫做從前有個荷里活啊嘛，即係所以都係講緊以前啲嘢咧。係啦，佢就話：喂，可唔可以講下咧？22年前你做嗰套《鐵達尼》，佢話究竟男主角阿 Jack 係咪死得唔抵咧？咁樣咁佢話現場咧食花生嘅包括 Brad Pitt 咧，第一時間就話： 我 都覺得死得唔抵啊！佢話我都唔明白，點解你要死咧？咁樣 係啦，幾好笑！啲人會攞翻以前嘅嘢嚟講。 係啦，咁咧佢啲男女主角咧紛紛就話：佢話。我都相信呢一幕咧系近代电影最大嘅争议。跟住 Brad Pitt 就话啦：呢、這个讨论非常有趣，点解你要死呢？我觉得我要翻去重睇，然后咧就不停喺度追问阿李安纳度。李安纳度就话：我冇嘢讲，我冇嘢想讲。 我想依照导演讲，同埋嗰时我系新人，我 no say 噶嘛。 系啦，跟住 Brad Pitt 咧就继续追击落去，好似记者会上身咁话：你系可以爬上去嘅，系咪？你系特登唔爬嘅，系咪？李安纳度继续话：我冇意见。 你根本就唔中意肥妹嘅，系咪？ 系啦，咁然后咧。呢套戏嗰个女主角咧，马哥罗比加咧，佢就再继续追问李安纳度，佢就话系咪应该叫道具组将道门整细啲咧？整细啲就可以净系得奇温斯呢一个上去，就唔使令到大家觉得点解你有位唔上咧？咁样好认真就喺度考究，哇！跟住系咁追住佢咧，即系虽然你知道都系 gimmick 嚟嘅啫，但系追得几搞笑。佢话廿几年之后咧，啲人仲系问紧呢个问题。 原来大家好关心呢套戏嘅， 系啦， 因为嗰个系结局嚟噶嘛，咁啊最后屘放手之后，佢跌咗落个海里面就已经完啦嘛，跟住 就冇咗啦。 到翻个婆婆讲嘢， 不过咧亦都可以话呢啲戏真系好成功咧，咁多年。之后都仲咁紧张问翻个剧情，即系话佢真系好印象深刻。 系啊，咁原来咧 系一个经典嚟嘅。 系啊，佢话原来詹士金马伦啊，即系呢一个电影嘅导演咧，都喺几年前咧，即系《铁达尼》20周年嘅时候咧，就俾人问同样嘅问题，都系问。导演你真系好残忍嘅，点解你唔俾阿 Jack 爬上木板度咧？你咁样又分开 咧？明明块板都够大噶， 系啦，好惨。 你最惨你话得小块木板，唔系，但系得小块木板 又 够 唔到 阿 Rose 喎， 系 啊，又够唔到喎， 因为佢都会沉噶嘛。 系啊， 咁啊，唔好意思，你讲。但系咧，我就话其实可能佢又会留咗个伏线啊。佢即系虽然你系意象谂到佢系死咗啫，但后期可能20年后、20几年后，而家又可能又有第二集出嚟咧。 但系讲廿几年，佢都未有第二套跌 唔系啊！你 Top Gun 都话又以而家咁多年后先再出第二集啦。 哦，但系其实嗱呢个另一个话题就系咧，究竟续集通常都系噩梦嘅开始嚟噶嘛？好多人都话续集系唔好睇噶， 冇错，系啊， 系啊， 应该再有。 同埋你点揾翻啊？迪卡比奥仲扮翻个僆仔啊？一系就而家咯。 咩啊？咁佢可能系浸咗喺海里面廿几年之后， 唔系 肥咗。 唔系同而家 咁可能浸咗喺海里。 做廿几年总裁。 海心真系变咗海心而家。 唔系，你好都可以噶嘛？即系跟住讲佢可能喺海度，跟住飘下飘下，原来飘咗第二艘船咧，就救咗佢。 系啊，佢话咧，当时阿詹士金马伦俾人问嘅时候咧，佢都忍唔住同啲观众讲：，我话你哋唔好再问啊！佢话咧，我可以话俾你听，阿 Jack 系点都要死噶啦。佢讲到明点都要死，佢仲夸张到咁写，佢话。你哋知唔知啊？劇本第147頁寫住阿 Jack 死咗， 系 佢話呢個咧好明顯係一個美學嘅選擇嚟嘅。佢話咧木嗰度木門咧，淨係啱啱可以裝到 Rose 嘅啫，係唔可以裝埋 Jack 嘅。佢話你唔係浸死，我都會燒死佢噶啦。 係啊， 佢話佢點都要死噶，佢一係就喺船度燒死。 其實佢係得罪咗導演 嚟。唔係，佢話因為如果唔死嘅話咧，佢話 唔夠浪漫， 嗰個唔浪漫啊。但呢、這 個我都話啦，唔夠即係嗰深刻印喺心入邊嗰種。 呢個咧，有啲人如果你將佢上升去到咧，就話東西對嗰個叫做悲劇或者美學嗰個演繹咧，係真係唔同嘅。中國人咧，實在太中意講究咩叫大 團 圓 結 局， 係啊，希望都所有嘢都係好事嘅。 譬如有呢個例子係啲人經常列舉出嚟嘅，可能佢話唔係喎，中國都有千古流傳嘅悲劇《梁祝》啦，係咪先？都係鴛鴦分開 啊， 都係死咗噶嘛。 最後都化 為蝴蝶 都 好 幸福。最后咧都系发碟啦，跟住仲要咧，如果系睇粤长片嗰啲咧，仲要一齐咧上埋神仙嗰度啦。所以佢就话啦，无论点样悲剧咧，你就算喺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神又好落咗边度，即系冥界度咧，你都要做到就话，哦，原来咧梁山伯同祝英台佢哋继续喺翻埋一齐啊，咁样 幸福快乐落去啊。 系啦，佢话即系接受唔到噶，即系中国人咧唔可以接受啦，冇搞错就咁死咗唔得噶，即系譬如你话窦娥冤都系噶。佢都要整个六月飞雪落嚟啦，佢话俾你听，上天感应到啦，所以唔系咁惨嘅，我哋会即系有个叫做公道嘅交代嘅。咁呢啲铁达尼嗰啲佢话唔接受唔到噶，就咁死咗。 咁、哦、问题就系、是、咁就系、是、呢 但流传经典啦。 咪咯，去到而家今天22年之后啦，你攞翻出嚟讲，都系讲紧嗰个结局。 系啊，所以即系其实我嗰阵时我都有咁样谂过噶，即系细个咧。 要死啫。 系啦，我就你会好想佢哋唔好死嘛，想佢哋唔好分开咧。嗰、时我谂过好低能嘅方法就话，佢哋唔可以交换上去一阵嘅咩？ 我都有 谂过，嗱，你浸到十分钟啦，系啦，就十分钟啦。阿 Rose， 我开始有啲顶唔顺啦。 嗱，你落嚟， 到你，系啦，你上去，跟住又到阿 Rose 浸啦，最多浸五分钟啦，系咪先？跟住 Jack 到我啦，咁样。 我想话咧，点解你唔行去第二度，即系可以游咁嗰啲浮嗰个浮？ 系啦，可以执多块噶嘛？ 可以周围去望下，即系去谂下自救嘅。我都有呢个。 但系我后来推翻咗自己，即系当我再大个啲，我推翻自己，因为点解咧？要互相浸呢件事咧。是好考验你对你伴侣嗰个忠诚同埋信任嘅，你有冇信心你个伴侣上咗木板之后会再落翻嚟 哦，咁我又冇 你想到去 嗰时咁细个唔谂， 唔系细个冇谂到啲咁严肃嘅问题嘅。 再大个啲嘅时候咧，我谂翻自己嗰条桥啊，我觉得系唔 work 嘅。你谂下嗱，你就叫咗阿 Rose 去浸啦，阿 Jack 喺上面唞咯，然后到阿 Rose 求救嘅时候，啊 Jack 啊，到我上翻去咯，哦，你浸多阵先啦， 咁 点算咧？喂，唔系喎，喂， 嗱，你又将你啲嘢投影咗落去， 人哋一个爱嚟噶， 你咪就 系话咯，你知唔知道爱系几咁伟大？当你揾到真爱嘅时候，系几咁牺牲大 嘅，系啊，佢宁愿死，我都要留翻阿 Rose 喺度。 不过我哋唔好怪佢，佢真系未试过。 唔系，嗰个延续咧，你就会发觉，譬如话第一日系咁啦，你浸多两三日嘅时候咧，可能阿 Jack 就会谂啊，其实我识咗呢个女仔都系三日啫，系啦，犯得罪为佢死啊，系咪先？ 都有七日噶， 系啦，唔知七日定几多咧？系啊，所以啱啊，金马伦最后嗰个。选择咧，你冇得咁样互相交换噶嘛？ 冇得咁样去讨论，如果唔系就揩噶啦， 揩咗变咗铁达尼笑片。 跟住话都你 唔系到时佢点解会讲 U jump I jump 咧？就系、是、为你 jump 啦，我都 jump 咗啦，一齐喺个水度 jump 啦， 你 jump 咩 jump？ 我每晚也梦见。伴在你的身边，我每晚也梦到以前，爱侣隔这样远，你没法到终点，却有我。 山野里发出光线。我赞美这份爱。 唔系一样有嗰份味道喺度嘅， 一样都唱得咁好听。 一样有个海浪波涛汹涌，大家嘅爱情就随住嗰只船慢慢永恒，冰封喺海底嘅嗰种浪漫同埋凄美噶。 feel 到啊，真系。 人哋有 Salendon， 我哋有晒啲叶倩文啦， 系 一样啫。 不过比预期就好似，咦？点解突然间会系中文嘅？ 系啊，中文名叫做系我心愿。 系啊，系我心愿啊！嗱，我想话咧，大家都有揸车，揸车嘅时候有时听。做啲一啲音乐咧，即系譬如你唔系自己去即系揾自己播嗰啲歌啊，可能听啊听紧 听收音机， 听收音机又好，或者系屋企人播入咗只 CD 碟， 总之唔系自己预期嘅， 唔系预期嗰只歌 系啦。 咁有时会听听下，会唔会即系自己都会一齐？都会融入下嗰只歌里边。 哦，一定会。 就算自己拣嘅歌，我都可以融入只歌。 都系啊， 系咯，所以你个前提。 诶，都即系唔系？因为有时唔系你预期噶嘛，临分钟系咪先？ 好啦好啦。 你如果自己知道，咁你就哦，我即将进入紧咩状态咧？即系话紧播嘅咩歌咩碟啊吓？可能焚机嘅咁啊，哎呀，好开心啊！或者你啊嗰日嗰排情绪唔好嘅，你播啲比较静嘅音乐咁样，可能你都会睇佢。喺大陆有个阿伯伯，佢咧就即系。唔知点解啦吓，喺个车厢里面咧 播红歌， 嗯， 系咪啊？ 播红歌， 唔知嗰啲近歌， 佢自己揸住个收音机喺度播好大声， 唔系佢揸紧车嘅， 揸紧车， 车里面嘅播系啊，哦，唔知点解揿嚟听到。佛经喎， 佛经 系， 哎系啊，而家好多啲佛歌仔噶， 系啊，啲音乐咁啊，系啦，唔知系咪屋企人咧？ 观自在菩萨， 或者系心经啦，心经 就呢只咯， 好多只歌， 呢只咪就心经咯。 可以唱梅艳芳， 波耶波罗蜜多，咪就 系 样， 系啦，咁啊播佛经， 好扮识啊你都， 咁你 我 识 背噶， 好啦。咁啊嗱，即系你譬如慢歌，你可以哎好投入喺慢歌里边；如果你播快歌，你哎当自己好飞驰紧咁样， 喺度一路喐啦，摁啊摁咁样 播佛经。咁你觉得佢有啲咩状态啊？ 双手合十，双腿亦都离开咗个油门，然后就盘膝而坐。 然之后佢即刻好集中注意力去揸好佢嘅车。 唔系， 头先讲到咁啊。 情况，佢点样揸车咧？跟住你有咁嘅经历咩？ 我冇咁嘅经历，想象到啦。你都咁样开发啦个题，系咪先？ 你个爸爸 仲要左手上香，右手攞佛珠喺度念观自在转咗。 佢冇咁多，佢真系听到之后咧，佢情不自禁地真系双手合十， 哎呀， 众盘膝而坐，怼起只脚咁吓。跟住 仲要闭目喎， 跟住 咁大件事， 佢唔知点解，因为后面咧仲有屋企人喺度， 嗯， 俾屋企人影住咗。 哇！ 佢话我而家进入咗一个 忘我嘅状态， 无人驾驶模式，将条、哦、片仲要影咗，有人影埋条片。摆上网，你话咪黐线？ 我知，唔系佢冇发生意外先， 冇。 咁呢个一定系嗰个汽车无人驾驶系统嘅宣传嚟嘅。 我、哦、又唔系、哦， 佢系普通私家车 嘅，佢真系普通。 咁点解会冇事啊？ 咩、嗯？你 点解会冇事啊？双手离开 架车会冇事，架、哦、车其实未开嘅。 系啦，一系就塞车。 系啦， 即系佢长期都喺繁忙时间红隧中间。 嗯，或者 你唔好话佛经啦，真系打堂斋都得啊。 其实佢系预备开车嘅啫，架车未开嘅。 系咪咁样 咧？唔系，因为咁，由于头先即系有个破绽点，就系话啊，佢咁样凌空晒啦。 系咯。 佢仲系俾人拍咗片啦，摆咗上网啦，佢仲要写住话我而家配合呢个文字就系无人驾驶模式，结果。结果有人系、 哦， 结果有人望到之后咧，就报咗公安话：喂，佢咁样好危险驾驶，跟住真系咧，咁、哦、当然咧，佢有晒片有晒成咧，咁知道系边个啦，咁真系俾警交通警咧去捉佢咯，捉个俾一张罚告票俾佢添。 但如果系真嘅，我只能够赞佢嗰个车堂太好稳咯，佢咁都向前行驶冇事，又附近 冇 车嘅喎， 同埋佢屋企人仲喺度同佢一齐癫喎，喺度拍片， 所以咁搞笑嘅， 即系佢一家人都系傻嘅、哦， 证明咗真系佛光普照， 哦、 化险为夷，系啊，般自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多间元朗区学校因应星期日发生的暴力事件，暂停暑期回校的各项活动。元朗区中学校长会主席柳子权表示，寻日上午起，区内学校收到大量家长致电，对星期日的袭击事件表达担心。主要是担心学生离家回校补课和参加活动的安全问题，因此区内学校采取不同的措施。以他所属的学校为例，已经取消今明两日的活动，包括中一适应课程以及高年级学生的补课，稍后会安排补回。柳子权又说，元朗区中学校长会昨日同警方元朗区指挥官沟通，促请警方增加人手，在区内有较多学生出入的地方巡查，以及希望警方尽快将犯事者绳之于法。他说对方已经承诺会尽快去做。西铁元朗站今早有多名的港铁人员在月台和大堂看守，有港铁职员说，因应前日的暴力事件，部分入闸机已经加上临时设置的保护网。有元朗居民表示，因为网上消息说元朗寻日会有危险，寻日特意坐的士回家，不过今朝早因为觉得市面开始回复正常，所以如常坐港铁翻工。有到元朗探望朋友的市民就说，相信警察可以保护市民，不过他说如果有事发生，虽然估计自己可以及时逃离现场，但亦都担心儿童和长者遇事的时候未能够及时走避。曾任保安局局长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西铁元朗站发生袭击事件当晚，警力集中在港岛，有人冲击中联办，相信元朗部分警力亦都被调配到港岛。他说有人说两名的警员看到元朗站情况掉头离开，但是两人没有防暴装备，面对这么大批持棍人士，警方要调动相当数量的防暴警察到场。葉劉淑儀在本台節目說，過多月來暴力蔓延，要看警方怎樣疲於奔命工作，不要因為一兩宗事件就說對警方失去信心，希望市民體諒。他又說，衝擊中聯辦雖然沒有人命傷亡，但是政治含義大， 如果特区政府无法保护中央的大楼，会影响中央对特区的信任，或者影响中央对港政策。有赛马和平马界代表发起联署，要求赛马会取消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马会会籍，以及将他名下的赛区即时退役，以免令到市民认为马会有意包庇权贵香客。联署表示，过百名白衫暴徒前晚手持木棍、铁通等武器，在元朗西铁站和周边的地方肆无忌惮、无差别攻袭击途人。网上传出一段当晚拍摄的影片，清楚见到何君尧现身向白衣人高举帽子和握手。联署认为，何君尧身为立法会议员，不但没有为社会困局提出建议，更加为暴徒呐喊助威以及称呼他们为英雄。他昨日在记者会更加诬蔑乘坐港铁回家的市民为知识分子，行为严重损毁马会的声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7点，升36点。总成交30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34点，升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系报358蚊，系升4毫；盈富基金29.15，啱转咗，盈富基金系报29.1，系升1毫。中国平安94.25，升3.5；友邦保险86.6，跌5.5；新城发展控股6.99，跌6.2；建设银行6.19，升3仙；安踏体育58.95，升1.65；中国移动69.35，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2，英镑9.735。瑞士法郎7.938，澳元5.488，加元5.952，新西兰元5.26，欧元8.747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48点，升232点。港金现价报1323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7.28美元，卖出141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不过仲有车龙噶，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噶，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喺西洋菜南街嘅意外咧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未到入口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和二号干线石门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晨光第一线，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介绍本地特殊教育嘅概况。 自闭症里边亦都有高功能同埋低功能嘅，如果系比较低功能嗰啲咧，咁佢哋可能亦都系需要入读特殊学校嘅。 如果你都想吸收多啲教育嘅相关资讯， 就唔好错过逢星期三由我芭比林慧主理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晨光第一线。 情欲重原味，情食欲均匀分泌，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食出惊喜。共去 Yes Ma， 娑婆同尋美味愿意分，撑星卡少有现状，跟我去追寻。若要低啲，只悭营人，我食尽八方。是星卡有型餐厅，营养清旺，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星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四面大妈，咁多嘢要改，咁我老公阿华咧？ 改，换咗佢。 吓，唔系嘛？ 改咗个称呼，唔好叫阿华啦，叫华华啦。 系，我仲以为阿华甩烂添。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今日礼拜二嘅风骚快活人。 系啦，嗱，我想问一下咧，山泥倾泻，即系譬如即系去到天气恶劣嘅时候咧，咁啊太大雨就会影响到有山泥倾泻嘅机会噶嘛，系咪？ 系啊。 咁当山泥倾泻 系 出现咗啦， 系 嗱，而家系讲紧飞咗去加拿大吓，加拿大咁诶山泥倾泻，咁你觉得当下子政府要需要去救嘅系救乜嘢？ 对需要救的是 什么、啊、即是需要帮助去要救的去拯救一些东西的嘛。 哇，你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很敏感的、哦。在我们以前读书的年代一定是人命为先的嘛。 一定 但是今时今日应该不是的了。可能是你家里某一件很有代表性的古董啊。 是啊、又或者是啲动物 挥毫啊， 而家啲人都好紧张 嘅啦，而家 啲猫猫狗狗啊， 都系命啊， 但系加拿大可能甚至乎多啲嘅，可能啲熊啊，各方面都 加拿大 省， 卑斯省 咁啊，就发生呢个山泥倾泻，哇，政府就好紧张， 好紧张， 哇，唔掂当，我一定要救，一定要救啊，如果唔系咧就唔掂当啦，咁样你估佢 卑斯省可能就真系附近就系嗰个咩安大略山脉噶咯，跟住佢就顾啲自然界， 自然界 自然界啱啊，自然界准确。 救只蜜蜂， 救一 即系有咁细得咁细先，我哋讲到 系啦。 如果唔系就大啦，嗰只熊啊，嗰只有只大熊嘅嗰度。 或者系嗰啲大树木啦， 树木、 树林啦， 树木佢树木太大啦，应该唔正路嘅。树木里边其中一块叶。可能好紧要。 上面有条好好珍贵嘅虫。 哦，你仲要再仔细啲，系啦，嗰条虫，嗰条虫原来又担紧另一块叶。 系啊， 原来系咁样。 嗱嗱嗱， 山上有座庙，庙上面有个和尚。 山泥 倾泻啊！ 系啦， 山泥倾泻，哇，好大量嘅山泥咧，冲咗落条河度，系啦， 哦，沟条河， 冲咗落条河度，河里边嘅鱼， 哇，有啲好珍贵嘅鱼嘅品类喺入边， 鱼就担住条鱼丝。鱼丝勾住条鱼脷，鱼脷楞住另一条鱼丝， 系啦，咁咪救条鱼丝咧，定救条鱼咧？ 讲唔完嘅喎， 嗰啲叫游鱼丝， 系啦， 系 救条咩咧？系啦， 救咩？ 真系救条， 救条， 救 柴，哇咩啊？ 七八条， 吓死我！你冇。 好吓 死我！你做乜嘢 啊？ 你停喺啲唔适当嘅位置度，揸车都知啦，无端端揼停，你真系，你做乜嘢要停喺嗰个位啊？ 无端 有弥敦道你唔停，你停喺七咸道做乜嘢咧？你 我话够七，跟住你又讲嘅嘢 仲嚟啦， 七百条啊，系啊，七百条 吓死我哋真系。 三文鱼 哦，都好紧要啊，好正常 啦，系救河入边嘅鱼啦。 咁好合理啊，好合理啊，因为你山泥倾泻，你可能啲泥沙咧，你等于会淹，唔系淹埋咗成条河噶嘛，咁啊你塞死晒，咁咪冇咗啲生命咯。 正正就系啦，哇，真系几唔仔细，即系话咧，佢因为山泥倾泻咧，就堵塞咗条河啊，咁啱啱正正咧，三文鱼咧就系系啦，繁殖期咧要向上游啊嘛，佢哋努力 就系嗰个位置啦， 就系阻住咗。 就呢、這個地發現到咧，就係阻住嗰批七八條嘅三文魚要繁殖啊！咁係上去上面啦。哇！你知唔知佢點樣營救佢啊？ 攞啲 wasabi 引佢。 你嚟食我啦，反正我都要食你噶啦，系咪先？ 搵啲人去 寿司饭加华沙边， 你啊，呢个你 friend 嚟噶，你始终都系发喺上面噶啦。 衰啊真系！ 咁嗰个饭团咪变咗三文鱼嘅棺材？ 咪亲子饭咯，好衰啊真系而家。 即刻喺隔篱好快咁样掘条河引啲水兜个圈。 唔系，我觉得佢应该系产卵啊嘛。 系啊， 佢会唔会就攞啲有啲咩吸引佢哋过嚟产卵嘅？譬如有几张。冇着衫嘅三文鱼嘅海报，引佢哋行埋睇。 请问佢有着衫系咩样咧，曾志豪？ 诶，就有啲紫菜同埋饭团包住。 系啊， 咪咧引佢产卵啊嘛，或者妈妈要生仔，你想个地方安全嘅。 唔系喎，佢而家唔系讲佢产卵嗰刻嘛，系讲紧佢要经过嗰段路去产卵啊。 因为系啦，因为佢 开路咯，开路咯， 讲紧开路 咯， 山泥倾泻， 所以开河咯。 哦。搵渔夫捞啊！ 唔系，我想开路同开河， 唔系啊，搵渔夫捞啊！叫啲渔夫，你平时点捉佢哋嘅？而家快啲捉晒佢先，就将佢搬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度咯，大迁徙， 大迁徙， 系咪一嘢就捞起晒佢咁样？ 嗱，捞就捞啦，点样捞咧？真系好好 多 攞渔网捞， 佢咧就 攞 个笠，收机，出动到 民安队 直升机， 哦，都系好正常 嘅， 出动到直升机嘅大嘅网， 系啊，出到直升机咧，去即系去捞咧，佢真系咧，捞嗰七百几条嘅将会即系繁殖嘅三文鱼啊，咁佢咧拯救咗，系啦，即系河道咧，因为费事阻住佢， 拯救三文鱼大行动， 真系拯救三文鱼大行动咧，即系将佢咧捞起之后咧，就放入嗰啲铝制嘅水箱里面咧，希望去运送到即系起码跨越过嗰、那个即系 被塞嘅部分。 鼻塞就再向上啲，就放翻翻去去翻去 买啲通鼻塞嘅嘢咪得咯，使咩咁烦啫？ 哇，真系犀利，真系犀利！原来即系可以去即系佢哋会注意到去呢一方面。佢话如果唔系，佢哋今年咧就会损失惨重啦。 梗系啦，佢冇产卵就繁殖咁少三文鱼，你知三文鱼好赚钱 啊？ 都系噶，唔系，但系我觉得都系一种重视嗰个叫 生 命啦， 生态啊，系啊， 重视生态嘅。 即系唔系话钱唔钱啊？咁都系即系都系七八条。你谂下七八条啫嘛，都系叫做。 唔系好多噶，第一粒产好多卵噶嘛。 系啊，一条鱼可以产好多粒卵噶。 唔 系咯， 所以咪啊就话咯，佢哋即系连条三文鱼，佢哋都 困 系啦。 关心 都去即系要拯救佢，将佢希望快啲尽快去救翻佢可以安全嘅河道嗰度，俾佢继续向上游产卵啊！做得好啊！ 指挥官系边个啊？ 唔系佢个政府？ 唔系谢霆锋。谢霆锋有只歌，应该就 系 行动代号嚟嘅。 咩嚟？ 我们这里还有鱼，喂，我哋呢度仲有鱼，喂，快啲救埋先。 因为冬天是最美丽的季节，冷冷的溪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种鱼，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它就在周围绕，陪你一直到 上，那种雨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他就在周围绕，陪你一直到 这里还有鱼还有善命啊。 喂，我哋都叫做系打工仔啊，每日都要翻工啊。其实而家啲打工仔咧，即系惊唔惊咧？有时做错嘢翻工咧，就会俾个老细食口咧，即系罚佢啊，甚至乎可能惊冇咗份工。 咁梗系惊，有边个唔惊啊？ 都惊噶，系啊。 老细自己犯错就话冇事啫。 但系就惊，但系佢要做，唔知点解嗬？ 做咩啊？ 即係做啲錯事啊！ 即係刻意去做錯事，你今日冇得原諒啦。但係 有啲人明知故犯嘅噃。 不過佢可能有時真係自己唔覺做錯事，或者佢都係冇心嘅，或者係可能真係比較懵懵地，唔夠精神做錯事咁樣。 所以要鞭策佢咯。 係咯，都應該要鞭策佢啊嘛。 鞭策得㗎啦，我只要繼續有服務呢個崗位嘅熱誠，你就唔好炒我啦。 嗱，咁但係呢一個嘅女士啊，OL。佢就真係好特別啦！佢做錯事不特止冇俾佢老細罰，跟住老細仲要請佢食飯讚佢。 咁即係老細唔覺得佢做錯咯，係咪啊？但係你覺得佢錯喎？ 嗱，我又講下啦。咁其實佢做咗件咩事咧嚇？咁究竟係錯唔錯？嗱，好多時我哋啲寫字樓啦，如果我哋唔要嗰啲文件或者係嗰啲用過紙張咧，通常會點樣處理？ 咪環保咯，環保箱咯， 箱咯再唔係就碎紙機咯。 係啦，咁好多時就因為都 唔 係 下下碎紙機㗎，係 啊， 但係有啲文件係慎防俾人執到睇到內容咧，佢哋就嗰啲會擺咗去碎紙機碎咗佢先咁樣啊嘛，係啊， 認真啦， 秘密嚟噶咁樣。 商業用嘅碎紙機咧，佢就太闊啦，佢嗰啲即係叫折嗰張紙嗰啲咧， 其中一張都睇到成段嘢啊！ 你攞翻翻上 嚟，今日咧嚟睇張照咧，你睇到嗱，佢都係咁樣嘅。 所以咧，我有時咧，我家中都有啲碎紙箱，但係好輕盈嘅，即係文具鋪賣嗰啲咧。 佢家中嘅碎紙機咧，佢經常執翻嚟睇咧，话同埋个对仔女成日有啲咩秘密啊？ 我系一个 QC 嚟噶嘛，我就会睇下啊，当睡完之后咧，我攞翻出嚟，究竟系咪容易都睇到咧？所以我 系睇到嘅， 系真系睇到 嘅。 所以咧，我而家咧系索性咧，唉，算啦，唔好谢啦。我将嗰啲譬如 烧咗佢， 唔系烧系最尾嗰步，我系咧将。呢、這個叫做信用卡嘅月結單，成日都話嗰啲嘢唔好亂咁掉，咪個人資料噶嘛，有曬 點處理 地址啊、名啊、户口啊、號碼嗰啲嘢噶嘛，我將佢每一次每個月都要做一次嘅，剪曬佢，跟住仲要剪到個碎絲萬段，跟住咧佢燒咗佢。 你其實我哋平復自己心情嘅啫、哦。 喂，但 係 其實呢個 我燒資料，唔係我冇燒數字。 嗱，佢錯錯地摸到一樣嘢，其實呢一個係一個療愈嘅一種方法嚟 㗎，係 會治療你嘅情緒㗎。 啲人搣紙啊嗰啲啦， 係啊，我好唔中意 做机啊，你自己唔知 嘅啫，你自己不自觉做咗啲， 我几讨厌做呢件事啊， 系啊， 嗱，咁喺韩国 咧， 嗱，咁其实讲翻喺韩国呢位OL 咧，佢就做咗件咩事咧，就系佢就系唔觉意就将咗一公文袋，佢以为系一个吉。冇嘢嘅公文袋、就擺咗落部碎紙機嗰度， 但係問題係個公文袋有厚度噶嘛，我都唔明佢點解會錯。 即係一個文件袋、公文袋咁樣噶啦，即係雞皮，可能我哋平時見到有綠色嗰種款式啦。 我估到啦。里边系钱嚟嘅， 哎呀，你真好聪明哦、 啊！我估啊，但系你讲到鸡皮袋，但系绿色边只鸡皮袋啊？ 唔系嗰啲啡啡地， 啡色嗰只，肉色哦，真系钱啊！ 系呀、 啊，钱都摸都摸得到啦。 嗱，咁你话佢多唔多？嗱，佢其实咧就有55万won，即系话呢个韩国钱兑翻嚟港纸系3000几4000蚊到啦。 你话系咪巨款又未去到 嘅？嗱，佢系可以入5万蚊一张。咁佢里边一共系有11张纸币，咁如果其实11张纸币喺一个公民袋入边就冇乜厚度嘅，系啦，真系冇乜厚度。 我先以为30几万港币咧，真系傻咯，即系你点都 feel 到啦， 都有 个 厚度 系 咪？系咯。咁好啦，咁但系问题系啊，你即系 点解唔拆嚟睇下先？ 你洗件衫，你都会睇下啲袋有冇纸巾，有冇钱喺度啦。 如果醒目嘅女士咧，我哋咁啦，洗衫之前咧会拆下啲衫嘅袋啊，是是是有冇其他嘢就拎晒出嚟先，摆啲衫落去洗嘅。 系 有原因嘅。我呢过来人经验 啱啊，因为你系同佢 friend 啊嘛。 当你第一个公民袋，你一定会拆嘅、嗯。但系如果你已经执咗一个钟头，然后你见到嗰个系第15个公民袋嘅时候咧， 唔系因为凭你经验，头先都好多都系冇噶啦咁样话。 因为我喺屋企拆信又系嘅，头嗰十几封咧，你可能好有心机咧，逐张望啊，然后摆落碎纸机咩度啦，哇，去到后来嗰啲咧，唉、哎，中间打开一份搣烂算数啦，即系你觉得如果都系冇料到，所谓冇料到嘅话咧、嗯，你唔会咁仔细噶啦，利是封都系啊。 原 来 有 个 check， 原来有张支票嗰度、哦， 即系你拆下里边有冇钱先，拆到第十封仲有两封算啦，都系冇钱喺入边。 唔系，因为譬如你而家想搵翻屋企啲旧利是封咧，可能你都搞咁多。个月啦嘛，你检查下仲有冇咧？我有阵时冇执书包啦，成袋喺度，头嗰几张仲好有心机咧，打开度照嘅。去到后来咧，攞手抡就算数，唉，是但啦，大额嗰啲我应该攞出嚟洗嘅啦，咁样。所以我相信呢位韩国 OL， 佢应该已经系山穷水尽啦，可能佢已经碎咗59个碎纸嗰个公民袋。 唔系，你讲紧佢，因为佢都有少少懵懵地未瞓醒啊，可能佢嗰晚瞓得唔好，个轮都瞓得唔好啦，唔够精神，系啦， 好多人都瞓得唔够。 咁佢即系就唔将呢个公民袋入边嘅11张纸币55万韩币 won 啊，就系用咗碎晒， 碎晒。 咁但系个老板竟然咧，即系冇罚佢，即系 净系报警拉咗佢啫。 冇，咁佢中间 毁坏人， 毁坏咗人。 中间个过程好简单，嗱，通常一般打工仔，讲真啦，即系多唔多少唔少嘅钱，咁咪不如自己攞出嚟顶咗条数就算啦。 哇，3000几，系咪？话少唔少， 咁你可能有 一个机 会俾老细知道就炒你鱿鱼噶嘛？ 即系佢而家做咩？佢自己揞笔数，定系个主管帮揞啊？ 佢就话啦：你俾个时间我， 我帮你黐翻啲银纸， 我帮你补救，我帮你做翻攞翻啲完整嘅银纸翻嚟咁样。佢竟然咧就去开夜班啊，晚晚收工啊，放假礼拜都唔去玩，就用一个月嘅时间将呢11张银纸系黐翻晒，因为咧佢嗰边嘅银行咧就有个规定嘅，就话如果你嗰张银纸佢能够复原80%咧，你可以攞翻嚟银行换嘅。 哦，疏 咁，但系佢玩砌图啦，点会可以？ 嗱，咁佢就等于好似玩砌图咁咯，每一日就喺度砌，就用咗一个月开夜车嘅时间。 哇！ 咁然之后咧就完整地砌到呢11张嘅银纸出嚟，而且咧。系仲要系90%以上恢复到，系啊，咁跟住佢攞翻俾老板睇，咁然之后攞翻银行换翻啲钱翻嚟，哇！老板咧即系当然佢俾翻啲钱翻出嚟之余，老板就好欣赏，唔知啊，佢好欣赏佢呢一个精神， 坚毅不屈。 坚韧不屈，同埋咧就系为咗自己嘅疏忽去处理咧，唔瞓都好，一个月唔瞓唔成，我都系补做翻件事，补翻 啦。呢件事真系坚错噶， 就话哇！突然间个老板觉得哇，呢个同事好有坚毅嘅精神。 哦，但系我又唔明佢，如果只系纯粹科3000几蚊出嚟，即系等于我哋嘅面值3000几蚊出嚟。是不是个老细就会觉得佢嗰个用心冇咁好呢？ 唔系，而系我讲紧有啲人静鸡鸡攞翻3000几蚊出嚟当冇做过呢件事。 但咁唔系更有效率咩？ 吓、 啊，唔系更有效率咩？ 咁起码因为自己黐自己事啊嘛，系咪先？即 系你 就 系自己黐自己事啊！我知啊， 你黐你嘅事啊， 咪即系自己黐自己。你起码揞咗翻嚟先，起码呢件事叫收埋，我自己翻去慢慢黐，跟住再拎去银行。 唔系，因为我而家见到就系两个唔同嘅结果咯。嗱，个结果可能都系令到公司弥补损失先，即系因为佢呢件事会令到公司冇3000几蚊港币啦。佢得两个方法嘅啫，一就自己揞咗佢，二就咧用呢个方法补翻3000蚊。咁但可能个效果就好唔同啦，一个就系、是、即系用钱解决咗， 系啦。 另一但系你可以话啦，嗰啲银纸永远都冇办法恢复到原状咯。佢而家咧就自己将个手尾啊执翻好咁样。但系我系老细嘅话，咁应该点理解咧？一边就系代表佢好坚毅，佢用 承认错误而去补镬。 系啦，同埋呢啲叫做咩？一条路行到。直噶，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咧，即系有少少昂直啊，即系佢觉得我要一定要完整黐翻先叫弥补到嘅。但系如果灵活变通嗰啲就话咁我攞钱补翻咯。 咪系咯， 咁老细其实会欣赏边类型呢？如果从效率角度咧，一定系攞钱补翻咧。有效率嘅， 但系以个性格行为嚟睇咧，我又欣赏佢咁样做。 系啦，你又会赞佢话哦，你又唔系净觉得有钱解决问题就算数，你会想真系每一个步骤你都会做得足咁样嘅。 嗯， 所以都评价可能好唔同。 所以嗰个员工要做呢件事，就先了解一下你个老板系中意 Plan A 啊，定系 Plan B？ 你两个系老细啦，你会欣赏边一类型嘅补救方法 咧？我中意。自己揞咗钱先， 我就欣赏就系佢自己用佢嘅能力，用我嘅时间证明俾你睇，我系会补翻喎。但系你 因为老细就会闹你啦，你有咁嘅能力就唔会赖晒钱啦。 嗱，喂，我调翻转问你哋啊，嗱，即系将呢一个类似嘅事件啦，嗱，假如譬如话你哋一对情侣喺发脾气时候，我哋打烂咗我送俾你一个好有纪念价值嘅心爱嘅水杯，咁你觉得你第二日能够收翻只新嘅水杯开心啊？定系佢嘥咗好多时间，好似熊猫咁嘅眼黐翻？呢只水杯送俾你，你觉得有意义？ 有啲唔同咯，因为水杯咧， 唔系， 因为水杯咧，的确嗰个系独一无二噶嘛，系、我当日哇，我十五年前、廿年前买俾你，你买唔翻啊嘛，但银纸。你唔会话冇咗个十张银纸咧，就嗰个面值就唔同咗 噶嘛？即系你求其都有可以即刻攞得翻出嚟。 系啊，即系如果我系老细咧，可能我就会觉得啊，佢个灵活变通嘅能力系低啲嘅，但系佢个诚实就好高，同埋佢嘅认真程度又好高。 嗯， 所以可能咧应该睇下佢哦。如果你系要佢做管出入数嘅，应该揾佢。系啦，因为唔紧要慢系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老实。最紧要咧就系你会即系认认真真处理每个步骤。但如果你要揾佢倾生意，就唔好揾呢啲人啦。 嗯，因为佢识得灵活变通， 公司规矩系咁就系咁。 死咕咕， 佢真系唔变通嘅，可能冇咗公司一个公事包，佢飞翻去首尔度攞咧，可能啲人话你求其喺隔篱买个顶住先唔得噶，我要翻公司度攞噶咁样。 系，即系唔识得即系执沙啦。 所以要因材就施用噶。咁呢位韩国个 OL 咧，我哋捉佢都揾到一个赏识佢嘅伯乐。 不过都值得欣赏嘅， 值得欣赏嘅，慢慢黐啦吓。 但亦担心儿童同长者遇事时未能及时走避。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同几间国内晶片制造商等科技公司的管理层会面，商讨限制向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出售零件的问题。参与的包括 Google 和英特尔等公司的管理层，他们就商务部长罗斯最近宣布会向出售不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技术给华为的公司发出许可证的问题，要求商务部就出售设备问题适时作决定，而特朗普已经同意。他们亦表达对美国设置 5G 网络系统表示乐观。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早港岛西、九龙西和大屿山录到几毫米雨量。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96点，升25点，成交金额3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34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2跌4毫，盈富基金29.1升1毫，中国平安94.35升4.5，友邦保险86.65跌5毫，新城发展控股6.96跌6.5，建设银行6.18升2仙，中移动69.35升5仙，安踏体育59.1升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1，英镑9.731，瑞士法郎7.937，欧元5.488，加元5.949，新西兰元5.261，欧元系8.743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司机大佬，大家好！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吓，喂，可以先讲一啲咧，即系遇到路面嘅交通意外咧，点处理嘅经历？因为琴日阿善兵原来佢话争啲目睹， 争啲撞车， 即系争啲撞车， 系啊， 系啊， 真系如果反应慢啲，真系撞车。 系，讲嚟听下先。 我琴日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啦，咁清水湾道系可以行70米嘅，系啦，咁通常我都会系挨住呢一个米数啦。咁啱啱喺入弯嘅时候，通常入弯你未见到个转咗弯之后嗰个一个盲点，其实一个盲位咧，我预料唔到嗰度会有车停喺度噶嘛。咁我真系如是咁一入到弯，哇！即刻原来有一架真系撞咗个的士，咁啊碎晒玻璃啊碎晒成啊，咁啊停咗喺度。司机都喺度执紧啲嘢咁样嘅，哇！咁嗰只一个重得。咁样耷落去， 好险喎！ 好险，跟住系狂耷耷耷到啱啱同佢架车 kiss 咗。 哇！ 好在冇即系一个撞， 有 kiss 添啊，都已经去到 咁样 high high kiss。 哇！吓到花容失色喎，呢个真系 好惊。咁啊，跟住咧就仲要睇住后边嗰啲车，因为全部都系咁样冲出嚟嘅啲车。 系 啊，仲要睇住全部后边啲车就哇，即刻又系重耷啊！ 听到好多啲 扭去边嗰个扭去嗰边啊，咁样。 哇！好危险啊！ 系啊，咁跟。真係好危險，咁跟住當時我即刻都同嗰個司機叔叔講啊，我司機叔叔你嘅車尾有冇任何物件或者嗰啲三角形嗰啲標誌？係 嗰啲警告牌嗰啲 咧。咁我因為前面嗰個入彎位嗰度，你盡量擺一個警告牌喺個入彎位嗰度前面，俾人知道前面有啲嘢啦。我如果咪入咁呢個彎嘅時候，其實好危險嘅，未必個個好似我咁醒目噶嘛，即係揸 得 唔錯， 同埋好在你唔快啫喎。 係咪七十？我唔太快，唔係挨住六啊零。 你入彎又好難，即係除非你亡命嘅啫。係， 因為咧。即通常咧，即系行山路嘅弯咧，通常你见哦前边你视线以为冇乜车咧，你会冇咁紧贴埋边，自己会下阔少少，俾多啲自己路行噶嘛。 系啊，同埋我哋揸车都知，好多时真系喺嗰啲弯位啊，入弯其实真系有盲点嘅。所以其实真系入嗰啲弯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嘅。咁但系更加咧就 系 如果我哋喺呢啲咁样嘅盲点里边发生一啲嘅交通意外唔小心咧，咁当然我哋都要执生啦。会唔会有啲嘢做到可以通？通知翻嗰啲嚟紧嘅车啊， 系 啊，咁当日知你真系见到咁嘅情况，你自己惊嚟一嚟，但系 嚟一嚟，我直情个心都跳晒出嚟。 但系你都停低车，跟住行翻同 我冇得唔停，因为我系重耷耷停嘅车。 哦， 系啊，咁跟住我即时仲见到嗰个的士叔叔同埋另外有个男仔，唔知系乘客定咩咧，就企喺度，就好似唔知执翻啲即系啲道后镜定唔知乜嘢。咁我啦，你哋企翻入去咧，好危险。仲有啊，你攞翻啲嘢摆喺前面个入弯位，跟住唔该你嗱嗱声离开条马路啦。 系， 因为如果下边。有车真系得唔切嘅时候，炒落架车嘅时候，咪撞埋佢哋咯。 系啊， 佢系一个自炒啫，系嘛？ 应该唔系，我见到咧， 即 系 前 车系啦，应该系撞到另外一架车。原来嗰边有一架车就停埋，即系都几远嘅。 如果唔系，就叫佢削翻落去，即系前啲，因为可能佢要等警车嚟啊，可能。 同埋我谂当时嘅的士都可能未必开唔翻架车，因为我见到都好多玻璃啊、道后镜同埋佢个 bumper 嗰啲全部都烂晒噶啦。 哇！但系呢个就话俾你听咧，你嘅一宗意外咧，如果你避免得。唔好嘅话咧，就会变成更多意外噶。系啊，呢个咧嗱，因为呢个就发生喺香港啦，所以大家已经即系要好警惕啦。咁我头先见到有一单咧，就发生喺北京咧，嗰个直情好恐怖，佢又系发生咗意外之后咧，就系话嗰个司机嘅处理咧错晒咧。就話鑑生累死咗兩個人咁樣，咁 其實真係個處理好多好危險。 佢點解咧？佢就話喺北京嘅呢一個有架泥头车，拖头嚟嘅，好似系嗰啲泥头拖头咁样嘅，铲泥车司机，咁咧佢就同埋有一架嘅私家车咧就相撞，咁嗰个私家车咧其实系后面撞上去嘅，即系用佢哋啲俗语所谓追尾咧喺后面嘭咁撞咗入去啦，咁咧你可以想象个画面咧就系。嗰、那个车头咧就摄咗落去咧嗰个铲泥车嘅车尾后边， 明白，因为佢高身啊嘛， 卡住咗啦，咁样好啦。咁佢话咧当时咧现场啲人见到咧就系白烟冒晒出嚟，咁因为即系惊又系爆炸啦。咁咧嗰个铲泥车司机咧佢就唔喺车上面嘅，佢就喺隔篱嘅啫。咁所以佢又目睹 落咗车， 佢落个车目睹呢一幕嘅， 就 见 到后面嗰架私家车 撞咗埋嚟啦， 佢个车尾嗰度。 好啦，咁然后咧佢话好多路人咧见到咧就第一时间咧就话喂。嗰架私家车即系撞咗人嘅嗰架私家车咧，其实仲有司机同乘客喺度啊嘛。但系因为你卡住咗一个铲泥车后边，你喐唔到啊嘛。啲乘客嗰啲路人咧已经第一时间就话：喂，阿司机啊，铲泥车司机，你咋谂开车向前褪？咁你一褪咧，咪可以掹开咗架车咯。佢话：喂，我哋帮你救人出嚟。甚至乎有啲人话咧，你惊你救人有危险咧，佢话：喂，调转啦，我去救人，你去开车啦。 即咩都好啦，总之你是但都做一样啦，一你揸车，一我揸车，总之就救一救佢啦咁样。佢话咧嗰个司机咧望住呢一幕，净系不停喺度打电话，唔知佢打电话报警啊，定系打电话做啲乜嘢？总之佢就完全唔喐，又唔俾人揸佢架车，自己又唔开。结果咧佢话只系短短两分钟啫，就由冒白烟咧去到最后咧就爆炸。嗰两个乘客司机鉴生咧就咁样烧 死 咗。系啦，咁事后咧。好多人都话喂佢呢啲算唔算係故意杀人啊，即係你即係错失杀人。咁佢呢单新聞因为呢都几轰动啦，咁有好多香港嗰啲记者转述嘅时候呢、就问咗香港嗰啲汽车专家。嗰啲汽车专家都话佢估计呢可能嗰个铲泥车司机就认为自己冇做错。佢觉得架车俾人撞嘅。如果我喐嘅话呢又话唔好破坏咩交通现场啲证据啊。应该我喐咗嘅话呢点会唔会俾人屈啊。 点样去计嗰、那个即係成日都话度距离之前处理嘅嘢啊。 係啦。咁但係呢佢话其实真係呢佢都觉得係可以喐呢就第一时间喐。佢话就算你自己唔喐。 因为救人在先最紧要系啊。 佢话就算自己唔喐呢你都可以你嘅车唔喐。佢话你都可以试下帮手譬如打烂嗰个车嘅车窗拉人出去之前处理呢。但佢话好明显呢佢喺隔篱呢就淨係挂住报警啦。影相啦， 或者可能打电话翻公司报告咁啊，而系疏忽咗当时需要即系急切性嘅， 系 乜咁咯？即系认真啦，即系譬如我哋就算我哋三个都揸车嘅、但系有啲情况撞咗之后咧，你哋都唔即系大家都唔会知道，唔系啊，大家都唔知道系第一，好似话喂唔好喐到，喐到又唔知度到啲咩诶，喐到其他嘢啦，同埋大家都唔会估计到架车会唔会有机会爆炸？ 哦，系啊，大家利是我哋， 我相信大家都望。 不过我估佢白烟都出埋咧，就可能即系佢哋都觉得有危机啩。 嗱，系咪先？即有白烟，肯定架车有事嘅。你只会停低架车，行开架车嘅啫。 系啊， 你都系喺你架车隔篱望住佢啫嘛，睇点救。咁但系。冇谂过佢爆炸，你就算企喺隔篱，佢都有事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即系不过佢哋即系意思就话，当时如果佢唔好话急于打电话，咪处理咗，喂有人劫住咗，不如会唔会尽快我哋将啲人救咗出嚟，先至再处理其他啲可能嘅啲车啊、死物嘅方面嘅问题啦。咁 样系啊，真系要第一时间，人哋都既然都话，喂，不如褪一褪车啊。我觉得个司机真系好大责任。 不过究竟有几多人喺嗰个当口咧，系真系会觉得佢系可以去褪车？即究竟佢谂嘅时候咧，而家譬如香港啲汽车专家咧就估计就话，因为内地法例咧系要自己证明自己无罪嘅，即系因为我哋香港系无罪推断噶嘛，但系佢哋系有罪推断咧，一嚟就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以佢话个司机咧可能就话。我而家唔影低呢个画面，或者我唔即刻讲清楚咧，一阵就话 我 引发个意外，咁即系你唔知道佢究竟嗰下谂紧啲乜咧？但起码你就咁事后大家摊出嚟，都会觉得。是不是你对于这个撞车意外可以处理得更好呢？ 即是没想喂他我想他真的没想过是的。如果他想知道如果这样状况会爆炸我 可能他没想过会爆。 不是就是说大家不理解不会清楚知道我就说我们就算揸车我们怎会知道车几时真的会爆炸。 但通常我们救人的角度来讲一定是以人为先生命为先的。 都是的。是的那就是了。就係、是、個法例，即係好似我哋咁，我哋話第一時間，喂就算警車有時嚟到咧，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大家真係 kiss 咗啦，即係喺交通意外。啲司機落曬車，佢都唔喐噶。就算後面或者塞咗去農 村，咁嗰啲冇人命嘅意外啊嘛，即係佢純粹係影響道路咧，佢一定唔喐噶啦。 啊，係啦， 同埋佢未必喐到噶啦嘛。 或者你塞死佢啦，咁樣我都冇喐噶啦。 有啲就係啊， 係啦，但係其實人就唔係咁睇法咯，我覺得。 但阿 Sir 嚟到咧，佢都係話：哦，原來可以喐得車嘅。唉，總之我哋喐咗，唔好阻住後面啦，咁噶嘛。係 啊。 所以大家都係會以唔喐車為先啊嘛。 不過而家就真係科技先進咗咧，好多人就第一時間咧就用自己手機影低先。影低曬唔同嘅角度，跟住真係喐車嘅話，將來都有個證據咯。 係咯，咁所以嗱喺呢方面， 都係啊，救人即係有人喺裏面， 人命為先啦，救人為先。 係啊，咁我哋都可以即係提翻翻一下，究竟大家有冇遇過，譬如話線鞭嗰一種咧？好彩冇。真係發生大意外， 轉彎嗰時候， 但 係 一啲咩轉彎啊，或者你覺得係一啲盲點位，你有冇試過爭啲俾前面嗰個意外累到你，變成第二個意外咧？ 有冇一啲真係揸車揸一段時間嘅師傅仔啊，老師傅咧，可以提下大家，即係轉彎嘅時候咧，究竟係以乜嘢嘅狀況係叫即係最安全啦？ 入彎， 有啲人咧會咁嘅，喺入彎之前咧，真係打個高燈嘅。 哦， 即系闪一闪，话俾你听，喂，我嚟啦，咁样即系话声。你讲紧你嗰个弯咧， 系如果 讲 喺日头， 系 啦， 系咪单程嘅？冇单 程，双 程 车嚟嘅，双程车。但系如果喺日头嘅时候，就好少会做到呢样嘢。夜晚咧， 就 通常一定会 就要 嘅，一定会噶。 如果大陆啲司机仲响安噶， 系啊， 佢哋佢哋惯咗响安，系啊。 有啲咁嘅即系情况，话俾人听，喂，我有车喺度啊，咁样先。 不过我谂最紧要就系你入弯要叫安全车速咯。如果入弯安全车速咧。就好似阿士明咁咧，佢就避得开啦。你话如果 佢揸到六十几，佢都 kiss 咗啊！你谂下， 但系如果你真系当时唔系安全车速，而家你系超咗速，你真系救唔到啦！ 你知啦，而家啲汽车杂志全部都话你喂呢只车咧劈弯好好啊！咁你谂下，如果佢劈个靓弯入去嘅话咧，咁啊真系成架车都劈埋落去噶啦！ 我想问咧，有冇啲车嗱阿豪仔你个新车咧有啲功能噶嘛？佢一啲功能，譬如喺揸车驾驶期间咧，佢有冇啲咩嘢 可 以话？ 我啊冇呢个。咁高級嘅啫，唔係啊，唔係啊，佢冇咁巴閉嘅啫。同埋，因為如果嗰種咧已經係屬於千軍一發嘅事咧，佢而家你聽好多歐洲車嗰種所謂安全功能咧，都係話有人喺你面前衝出嚟。咁如果你嘅車速咧 就 可以急剎，係啦。咁但係我諗呢隻佢又唔係有人衝出嚟喎，佢就咁有個死物停留咗喺度啫嘛。 即係話又係啦，因為佢轉咗彎先知道個車度嘅響唔切嘢。 除非咧，我用叮當嘅頭腦想像咧，要避開扇鳴嗰隻意外咧，就除非咧佢有嗰啲叫做 GPS 咧，佢可以喺個衛星圖咧 預早已經通知你前面有交通意外。 佢 sense 到你前方有路障，佢未必知道嗰個係咩嚟嘅，但係佢會嘟嘟嘟嘟嘟嘟有嚿嘢，即係除非係。 冇嘅咧，可能真系有啲车有， 应该 好似暂时我哋未有呢种功能啊。 因为如果你有嘅话咧，有好多嗰啲塞车咧，佢起码都显示俾你听话，譬如前面封咗路啊，有路障啊，佢都警告咗你啦。而家难好多啊。 但系如果啊系真系有咁嘅功能嘅话， 咁可能好啲噶。 我觉得真系会提醒到司机，我哋咪成日都讲紧咧，喺高速公路咧见到一啲维修马路维修马路嘅箭嘴牌咧。好多时去到前面先知道，原来要转左，你喺度顶住条线嘅咁。咁样有呢啲咁嘅功能，系咪对于车嚟讲话咩？ 当然系好啦。 前面有障碍物，你要 cut 线咁。 系 啊，都个指示。 嗱，如果呢一个咧，我都曾经之前有一个经验咧，就系好多时我哋突然间可能夜晚时间咧会有啲修路嘅工程啊嘛。咁嗰啲修路工程咧，佢哋会架车用架车就整箭嘴咁样通知啲揸车。 咪就 系咁。但我发觉咧，好多时嗰啲修路车摆嘅位置系唔啱嘅，即系可能佢哋本身。未必知道揸车人咧嗰啲视线当行嘅呢条路嘅视线，好多时咁其实可能嗱，如果你话通知前面弯位之后就可能修路，咁你梗系喺弯位入弯之前就已经有呢个通知啦。咁但系可能咧，佢哋摆嘅车咧就已经喺弯嘅中间，或者已经入咗弯嘅头先见到佢嘅指示。 系， 我试过几次呢一种经验， 即系都系错咗， 系错嘅，即系佢哋应该 系唔够位俾你系嘛， 唔够时间通知，即系我都入咗弯，你先通知我前面有修路。 系啊， 如果你讲呢个咧，我仲有一个经验咧，我唔知系我睇。错定系咩咧？佢嗰啲佢咪有个路牌嘅指示方式咧，系左右好似八字眉咁样咧，两个箭嘴啊嘛。但系本来嘅意思系咩啊？两条路都通咯，即系话咧，我中间 block 住咗，但系我话俾你听，两条路最后都可以去翻同一个地方。但系我有一次发觉唔系噶， 佢喺第二条村，即系 唔 系 啊？即系譬如话，当你见到呢个箭嘴，咁你就唔使心急，就话我拣左定拣右。佢话俾你听， 最后都系可以 A 字咁去翻嗰条路。 系啦，你两边都去翻。点知我行咗左咧？我谂住我本身可能平时系惯咗行右嘅，咁我行咗左咧，佢话系得噶嘛？咁我谂住佢唔会有啲咩风咧。 就去第二区啦。 佢落咗第二条路啊，咁粗要 cut 翻入去噶。跟住我发觉，点会咁样摆嘅？喂，你咁样摆咧，你呃鬼人噶？你系令到好多人都会咧以为系可以。最后殊途同归，翻翻去原路噶嘛？点知佢 set 出嚟之后咧，系有条白线实线咧，翻唔到去。 真系唔得掂喎！因为真系 有呢个我都试过。 我话系我记错呢、這个火唔系嘅意思系话左右都通嘅咩？但系别个就唔系咯。 唔系佢冇咁嗱，只系咁佢冇咁清晰话嗱，左边线去而家咧将会即系我 block 住咗之后，左边线就会去咗譬如当广播道右边线咧就去咗富美街咁样，佢就冇咁讲咯。 但系佢本身呢个招牌就话俾你听，你拣边条线都唔使惊咯，你最后都系会翻去你原。每一条线噶嘛，嗱，林林总总好多啦，咁啊，大家有啲经验嘅 路面嘅经验， 系啦， 听下 可以打嚟讲下头先嗰啲入弯嗰啲危险事项啊，我哋引述北京嗰一单交通意外咧，会唔会你喺香港都大家例示曾经目睹过，或者你遇过，你系咪真系都唔会褪车嘅咧？即系呢啲事点处理好咧？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开始，公平一相似，但有些欠缺怎告知？疲累或者感无会处置，怀念和泪水怎去医？遇见你开始，梦想也近似，无论多惊险也愿试。从离别那日，在我心留着痴，如同未了结，还有故事。当身体不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是妄想？未免是漆黑到天亮，不想整那碰伤。工作一样，我愿拾回自己，叫你欣赏。别离又碰上，忌讳偏恋上，流泪是半晚，痊愈要一生太漫长。日子也类似，迷惘不会再讲你知，繁忙或者孤独会处置，怀念如内伤怎去医？没由你开始，微笑都刻意，其实不开心太多次，才明白爱是奉献出无限次，无憾是有过甜美故事。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是妄想？未免是漆黑到天亮。不想展览碰伤，休息工作一样，我愿拾回自己，叫你欣赏。别离又碰伤，忌讳偏恋上，流泪是半晚。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是妄想？未免是漆黑到天亮。不想展览碰伤，休息工作一样，我愿拾回自己，叫你欣赏。别离又碰伤，忌讳偏恋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2: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形容前晚元朗西铁站的白衣人施袭事件是香港版义和团事件，有人向乡民散播假消息，指民主派入元朗搞事。他说以黑社会制造恐惧是威权国家做法，质疑中联办在背后指挥。曾任保安局局长的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就说，不应该只是看元朗的事件来针对警方，要看警队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怎样疲于奔命工作，不要因为一两件的事件就对警方说失去信心，希望市民体谅。多间元朗区学校因应星期日发生的暴力事件，暂停暑期回校的各项活动。元朗区中学校长会主席柳子权表示，昨日上午起区内学校收到大量家长致电，对星期日的袭击事件表达担心，主要是担心 学生在离开屋企回学校补课和参加活动的安全问题。因此区内学校采取不同的措施，以他的所属学校为例，已经取消昨日和今日两日的活动，包括中一適應課程以及高年級的學生補課，稍後會安排補回。 柳志权又话，元朗区中学校长会寻日同警方元朗区指挥官沟通，促请警方增加人手，在区内有较多的学生出入的地方巡查，以及希望警方尽快将犯事者绳之于法。他说对方已经承诺会尽快去做。西铁元朗站今朝早有多名的港铁人员在月台和大堂看守。有港铁职员说，因应前日的暴力事件，部分入闸机已经加上临时设置的保护膜。有元朗居民说，因为网上消息指元朗寻日会有危险，寻日特意坐的士回家。不过今朝早因为觉得市面开始回复正常，所以如常坐港铁回工。有到元朗探望朋友的市民就说，相信警察可以保护市民，不过他说如果有事发生，估计自己可以及时逃离现场，但是担心儿童和长者遇事的时间未能够及时走避。南韩国防部表示，一架俄罗斯军机闯入南韩领空，韩方的战机向军机的方向开火示警。南韩表示，两架中国军机和三架的俄罗斯军机今日飞入东部海域的南韩防空识别区，其中一架俄罗斯军机在独岛附近上空两度闯入南韩领空。南韩军方发现之后，立即出动 F-15K 和 KF-16 等的战机向俄国军机的方向开火示警。南韩说今次是俄国军机首次侵犯南韩领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02点，升30点，总成交31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34点，升1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7.6冇起跌，盈富基金29.1升1毫，中国平安94.35升4.5，友邦保险86.6跌5.5，新城发展控股6.95跌6.6，建设银行6.18升2仙，中国移动69.35升5仙，安踏体育59.25升1.9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1，日元108.08，瑞士法郎0.985，澳元0.702，加元1.313，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73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3,23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17.38美元，卖出1,41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仲可以舒缓召唤者同伤病者嘅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点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无人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周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 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啦。我哋呢个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想都问下大家有冇遇过可能喺路面上面咧突发嘅呢种意外咧，点处理咧？有冇试过自己争啲收罪不及咧，就真系意外入意外咁样咧？系啊，咁如果我哋讲述北京嗰一单嘅交通意外咧，个司机好似俾人哋怪责佢，做咩你唔褪走架车？会唔会可能如果熟悉呢啲路面嘅安全嘅朋友咧，可能就话喂唔系，我经验所谈咧，呢个时候喐可能仲危险啊，定唔知即系究竟嘅交通意外现场应唔应该立乱喐你架车咧？即系大家有啲体会都可以打嚟讲下嘅。1872388吓， 都真系试过，我之前都试过咧，轻碰咗人哋架车嘅车尾， 轻金红 系 啦石。 系啦，即系咁咯。咁但系咧，都第一时间咧，大家咧都系落咗车，望下发生咩事，左影右影前影后影。咁跟住咧就自己两个喺度倾，哎呀，头先真系唔好意思啊，唔小心啊，之前处理喺度讲。但系后面嘅啲车咧，就真系唔该晒，多谢你，系咁劲杯。有啲司机大佬咧就话。其实你可以褪前啲，你唔好喺度得住晒咯。跟住咧，我哋喺度话，我哋唔敢喐，唔知阿 Sir 嚟到会点啊？因为我哋真系系一件好小事，但系对于撞车撞咗叫做撞咗车啦嘅人嚟讲，佢唔觉得系咩噶嘛？即系被撞嗰人可能哇，你喐我咁啊，一间有啲乜嘢即系冇证据嘅时候咧，咁我咪冇得受赔偿咁样。即系我相信好大部分嘅司机大佬可能都会有啲咁嘅担心。 系啊， 但系其实嗱。職業車司機要老實啦，你喺路面即係咁多經驗，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係你哋喺路面嘅時候，真係有啲情況係咪第一時間影曬相，跟住咧等阿 Sir 嚟之後先喐車，定係其實自己可以私下拍埋啲嘅車之後解決咧？咁係咪啊？可唔可以同我大家分享一下？ 係啊，嗱，可以打嚟講下啦，1872388 1872388啦。係啦，咁啊其實仲有另一個題目咧，我覺得都可以值得大家咧當係呢個咧世界見聞地咧，大家都介紹一下嘅，就係呢一個唔同地區嘅嗰啲鐵路系統啊。因為咧如果你講最新嘅消息咧，就話元朗同埋天水圍咧，就佢哋嗰入閘機咧。装咗个临时保护膜，我头先睇到新闻图片咧，佢话原来喺嗰个平时你就咁嘟嗰啲八达窿嗰个位度咧，佢系黐咗一张胶膜，跟有啲胶纸咧黐咗喺上面。就我唔知佢呢个保护作用咧，就可能保护部机咧就唔好俾人哋整烂咯。即系你大家想象下，你平时就咁就拍张卡喺上面嘅啫。 咁啊，即系好似我哋搭啲揿掣嗰时， 有 啲 清 洁薄膜咁， 系啦， 都佢一块胶纸啫。 系啦，我唔明佢话因应呢个日前嘅暴力事件，部分入闸机加装咗临时设置嘅保护膜咁样。咁呢个首先系第一个就最新嘅资讯啦。咁第二个咧就系点解你会想讲下世界各地啲铁路系统咧？香港嘅铁路经过咗即系早一两日之后咧，可能大家都有啲惊啊。咁然后大家就开始可能都会回忆就系话，平时冇试过搭地铁系有危险噶嘛，即系不嬲地铁都安全噶嘛。咁唔知大家咧即系有冇回想起自己可能喺香港又或者世界各地咧，当你搭呢一啲所谓集体运输铁路系统嘅时候咧？有冇遇过啲突发嘅情况，即係你係有经历过嘅呢？譬如呢，我估啲人最多係边一种呢？因为前日嗰啲呢千年都冇一遇嘅，即係我相信都好难有人话喺外地又遇到同样嘅情况。但有一类呢，就应该你成日睇新闻都有嘅，就是、卡住咗喺嗰个呢月台中间个罅位度。 唔係 有 阵时。 特别佢，我记得嗰阵时听嗰啲外国新闻，好似讲澳洲，佢话佢哋嗰个铁路系统咧，唔知点解个站咧，同埋个月台嗰个车咧，车同埋嗰个月台嗰条路好窄好大嘅、真系夸张到咧，佢话有几次咧，成个人跌咗落去，系惊动到咧，佢哋真系要即系消防啊，嗰啲警察都要嚟嘅，即系咁呢个我怀疑咧，就是、你话如果你话你遇到呢啲集体铁路运输系统有啲咩意外咧，拉亏。跌嘢落去啊！ 嗱 ，quick， 我谂起啲红酒。 系啊，唔系嗰个嗱 ，fit 嗰个就跌嘢落去，跌人落去，可能你嗰啲咩书包啊、手链嗰啲咧，你都见唔少啦。 系，都听过唔少。 系啦，我怀疑呢个可能系即系比较普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呢一种嘅情况 啫。但系我想问啦，咁如人你都好话即系。分分钟阔到可以跌到落去， 真系跌到落去，好恐怖。 咁你谂下轮椅人士，咁佢点样上车咧？ 哦，唔系，佢好多时咧，佢哋会喺落站时候已经通知咗站 佢会帮手 嘅，佢会有一块铁板摆喺上面俾你。 系啊，如果唔系你搞唔掂嘅咁样，系啦嗱，一嚟你可能即系大家回想一下，你有冇试过香港啊，或者你外国咧搭呢啲集体铁路运输系统嘅时候咧，有冇遇过啲咩即系意外系有经历过嘅咧？咁样咁同埋第二咧，可能你都可以打嚟讲下咧，就系、是。 你最欣赏就边笪地方嘅呢啲叫做铁路运输系统啊？譬如我听好多人咧都讲就话，如果以美观或者嗰啲艺术装置咧，嗰阵时我妈成日同我讲，佢话：喂，俄罗斯嗰个地铁咧好靓噶。 咦，阿姨都晓得啊， 因为佢哋 坚靓， 佢哋去旅行团嗰啲咧，成日都话喺嗰个扶手电梯一落咧，个哇富丽堂皇壁画啦，好似达文西度画晒画咁样嗰啲咧，我未去过。 啊， 我都未去过， 我个儿孙都去过， 系咪真系超靓？ 翻嚟咧，佢话：哇，真系！你真系唔知道以为自己去咗啲艺术 馆， 艺术馆系咪啊？艺术馆佢话即系佢啲设计有宫廷式嘅有啦，好华丽嘅灯饰啊，五光十色嘅画啊，嗰啲叫做 壁画、 菜 雕塑、马赛克、马赛克， 即系嗰啲咁样，好一个个站 系咪真系咁样噶？好靓， 个个站都系咁靓。 系啊，即系所以呢啲见闻咧，我都觉得大家都不妨可以打嚟讲下咧，即系会唔会有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有搭过呢啲集体运输系统，即系唔系讲紧马路面噶咯，系真系讲紧呢一种即系叫做铁路形式咧集体运输嘅交通工具咧。究竟你觉得有冇边啲地方你觉得系 好 靓啦？系啦，好深刻印象嘅。 服务即系设备好好嘅。 系啦，即系又或者你会试过咧，都唔觉意咧，又遇到一啲意外啊，无聊先跌嘢落去嗰啲啊，可能有啲咩停车故障啊，任何嘢咧。 我中意有一啲。好似日本同台灣都有嘅，佢嗰啲電梯咧，有啲站唔係咁多人搭噶嘛。咁、 哦、 但係佢啲電梯會點咧？佢就會處於一個咧叫靜止時間咯、 哦。 當有人搭，喂，咁你依家 環 保 慳電， 啱 嘅， 啱 嘅。香港真係冇可能，好似 香港個個站都咁多人， 個站 好密啊，行得幾一分鐘都分分鐘有一輛車嚟㗎啦。 人多係啦，咁佢有啲站係比較少人嘅，咁佢就有呢個叫做嗰啲電梯咧，我點咁慢嘅咧咁，跟住即係向你好耐之前帶向你，我唔係喎，一搭到上去咧，咦佢知道有人行，佢就行得正常啦。 係啊，咁啊，大家都可以打嚟講下㗎，即係外地你都覺得有邊啲鐵路運輸系統咧，覺得好特別，想同我哋推介一下嘅話咧，歡迎你打嚟1872388 1872388。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店長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嗱，兩個題目無人歡迎啊！路面嘅意外點處理？可以打嚟講下啦。世界各地嘅集體運輸呢啲鐵路系統啊，有咩經歷啊、設施，亦都可以歡迎你同我哋介紹一下嘅、嗯 啊。 好，電話旁邊有位朋友啦，嗱，1872388，你係邊個？ 我可以等得好快。 你等等先，好快，好，係我等你。 唔好意思啊。 好，咦？佢揸緊車定係咩咧？ 你等緊我，叫我哋等緊定叫人哋等？ 唔係，佢可能將架車停埋一邊先， 可能 先同你講嘢。係 啦，如果唔係講講下意外，大家利是就有啲嚇。 司機大佬，大家好， 你好， 你喺度未啊？ 係你好， 你安全啊嘛？安唔安全啊？而家你 係我喺度啊，安全啦， 安全好，狀況安全好，請講。 點稱呼？ 係你好，我叫阿力啊。 阿力， 阿力點啊？你 係啦，係啦。我想讲下交通意外嘅处理噶。 好啊， 系就我觉得而家好多人咧，就系咧，譬如有事咧，就譬如好似公路啊，或者啲繁忙嘅道路都好啦，佢哋有嘢咧，就两架车停埋一边，咁啊，唔理后边死活，塞得好犀利都好。其实系即系两嘅做法啦。即系如果你交通意外牵涉到有人受伤咧，其实你系应该停唔喐车等差人嚟嘅。但系牽涉啲輕微嘅意外啊，冇人受傷，只係財物嘅上嘅損失咧。其實而家做口簡單嘅啫，你哋譬如你哋有手機嘅，雜林 影相、 遠景近睇啊，遠景近景甚至乎嗰個撞點咁，影完之後，其實你兩個可以拍埋一邊，你首先可以報警先，報咗警先，然後拍埋影完相，然後拍埋一邊啦，唔需要等個差人嚟，等差人嚟有可能真係好耐。十零分鐘都唔頂噶啦，咁變咗會 阻礙到其他人啦， 係啦，阻礙啦，係啦， 係。但你又想象到佢哋嗰啲即係所謂嘅關心點咧，就好明顯唔係你後邊 啦， 係啦，賠償啦，責任啦， 即係話喂，我喐車唔得。 所以就係你需要如果你驚個責任問題嘅。所以而家就係話影咗張相先咯。以前你冇即係冇咁方便手上冇相機啊，剩啊咁，可能大家都會即係我驚我蝕底喎，拍咗買邊咁就唔拍。你其實你影低咗，其實 夠曬噶啦，已經。 你係咪有類似經驗試過？ 曾經都俾佢哋阻過， 因為我以前做有關嘅相關行業，所以我知道咯。 哦，喂，講嚟聽下啦。 有一定好多 case 可以分享。 你係咪做公證行嗰啲啊？ 唔係，我做隧道公司。 我做隧道公司， 即係喺隧道入邊經常有 好多嘅交通意外。 喂，你哋一般係嗰個流程點做㗎？你哋收到有意外嘅時候會點搞？ 尤其是喺隧道做嘢，真係隧道一有交通意外， 就 一定係大致佢哋。 係講嚟聽下。 流程就是说如果分两搭两类啦，主要分两类啦，有人受伤我哋就唔喐车㗎啦，等警察嚟处理嘅。 嗯， 如果冇人冇牵涉人受伤嘅，其实以前我哋个做法就係话直头叫拍马鞭都得嘅，相都唔使影嘅， 系 相都咁。但係而家当然唔可以啦，人哋唔会睬你㗎啦呢啲。咁我哋咪影低曬啲證據啊，盡量勸服佢嗱，我哋已經影低咗啦。就算警察嚟都係咁樣叫你拍埋一邊，即係你冇任何嘢做噶啦。其實 係 啦， 我就係想話啲人信唔信得過你哋話喐車真係得我唔喐，我梗係就等警察嚟啦。有冇啲拗撬嘅期間？ 係啦，有冇啲唔聽你哋勸喻嘅？ 係啊，十個八個都唔信噶。 係啦，唔會信我哋。 我打死我都唔喐噶啦，咁樣。 除非你著住到交通警員嘅制服，除如果唔係咧，係唔會信你嘅。 係，因為可能佢哋嘅印象就係話咧，喂，點都俾嗰個交通警望過先。 睇咗睇咗。 喂，嗱，你望到啦，佢前面嗰個位，我後面。又撞到个车牌嘅就我唔理咁多啊，即系你望咗好似点都稳阵啲嘅。 你知唔知我都话我上次嗰 个？我哋都专业噶嘛，我哋都做即系其实譬如你话真系有人受伤嘅意外啊，成我哋都需要去度尺啊，去画图啊，去做一个完整嘅报告报翻上去。 系啦，嗱，我就想问一下啦，你话你哋隧道公司见到呢啲情况咧，你哋嗰啲 report 咧，或者你哋会唔会都要描述翻当时嘅车祸状况咧？会唔会你哋呢个报告都会点样去俾阿 Sir 嗰度去做调查噶？ 佢哋有需要嘅会同我哋隧道公司攞嘅，我哋亦都会俾翻个copy 佢嘅。 即系如果佢真系发生隧道里边撞车，咁佢哋可能好想知道，喂，究竟当时系佢系咪 cut 咗线过嚟嘅？咁样佢就会问你哋攞报告。 冇错，因为佢觉得有需要嘅话，因为我哋始终我哋会第一身到现场噶嘛，我哋会知道啲嘢，同埋我哋有录影啊，有证啊嘛。而且亦都會交一個報告去傳遞嘅，我哋自己有一個報告傳遞，包括影曬啲相啊，落曬當兩邊對方嘅口供啊，剩啊，咁我哋會做曬所有嘢噶啦。其實如果警察方面有需要嘅話，佢哋好多時都會問我哋攞咯。 阿力哥，我想話。我相信我哋三个喺直播室里面，我哋都唔知道隧道公司嘅同事 系会做咁多 嘢，系有呢啲咁嘅即系服务俾大众市民。 佢唔系俾我哋嘅，警方问先攞嘅。 唔系即系咁讲，即系话佢哋嘅职责原来都要做呢啲嘢啊！即系话我，所以你话十个有八个市民唔信你咧，其实都唔出奇，因为都唔知道原来你哋嘅职责都要做呢啲嘢啦，都要原来就同警方咁样交即系交流啊，呢啲事情啊咁样啊嘛。 同埋佢哋要上咁多堂，要学咁多嘢，可以度尺。 咪真系要宣传啊！ 真系要宣传 啊！唔系，但系嗱，仲有一个疑虑，即系个司机大佬咧，头先听你咁讲咧，就系阿 Sir 问到就俾佢啦。阿 Sir 唔问嘅话，我哋又唔问得你攞嘅，你又唔会无端主动同阿 Sir 讲，喂，其实我哋影到噶，你要唔要睇啊？嗱，咁可能啲市民咧都系会觉得话，与其被动地等你，不如我主动保障自己先。我自己又拍晒 video 啊，即系吓咩都影晒咧，我死都唔喐噶啦！即系佢会唔会都仲系咁噶？ 系咯，而家系咪好多人都仲系咁样噶？ 好多人都仲系咁嘅， 系咯， 系咯， 惊啊嘛， 真系惊啊！ 真系要靠你我，即系我哋我哋啲职员用啲咩方法去说服佢哋 嘅？系啊，喂阿力， 任何一件颈都系唔睬你嘅。 明白明白，阿力哥，喂，不如又再讲下咧，譬如喺隧道里边，你见到咁多意外咧，有冇统计过佢哋大部分嗰个所谓出事嘅种类咧？系。系啦，系咪真系纯粹太逼啊？前车后车贴嗰种 kiss 撞啊？定系有多唔多啲系啦？离谱到喺隧道 cut 线咁样嗰啲嘅？ 通常咩事？ 边种多？ 系啊， 其实样样都有嘅。最主要原因都系好多喺收费亭啦、收费亭嗰度啦，即系有啲譬如你话以最初开 auto toll 嗰时咧，啲车咧盲中中咁咧，人哋其实有啲中咗埋个 auto toll 度，唔知以为俾钱咁，有啲另外一啲車咧，就覺得 auto toll 唔會停嘅，係咁衝咁樣撞咯，好多時都 係啊，呢個係啊，因為你預期 auto toll 啲係直通啊嘛，點知原來前車後停喺度喎，咁咪真係咁就有個係啊明啊。 係啦，其實柯督操其實你一進入個收費廣場，其實你嘅行車速度其實只可以50公里以下嘅。啲人一般都唔理噶啦， 尤其是 auto to， 其实点解要嗰个 auto to 嗰度你哋帮佢装个测速器嘅啫？ 唔系你唱都冇咗， 你嗰度整个测，佢都讲到明系限五十咯， 冇人理咯， 系咪有装嘅？ 系冇人理噶，冇人理嘅， 系咯， 有测速器嘅，即系你好似你见到西瑞长期摆咗个相机啊，咁其实真定假都唔知啊，佢可能有时真有， 我都有阻吓作用嘅， 咁即系真定假嘅啫。 喂，佢唔知啊， 阻吓咯。OK， 所以阿力哥就 问得系啊， 你问多句， 系咪喺隧道发生交通，要拖车咧，系咪罚好多噶？成日都话咧喺隧道，如果要跪低咗架车咧，要拖车咧，系好罚得好， 即系贵啲。 阿力哥要出粮啊嘛。 好多样嘢啊，政府隧道嚟讲咧，如果佢系坏车咧，系唔贵嘅。 嗯， 坏车要拖车嘅话唔贵，但系佢只不过系将你喺一个塞住嘅地方拖去一个 安全， 拖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嘅啫，就唔会话我拖喺边个车房，系唔系帮？ 但如果西隧咧， 系啦， 西隧当系私人噶啦，咁样而家 私人隧道好似系贵啲，但系长程嚟讲真系要打去查询下啦。 哦 okay、 我知道嘅话就系政府隧道啦。咁另外，如果交通意外引致需要拖你架车嘅咧，政府隧道系免费嘅。 哦，明白明白。喂，力哥，得闲再打嚟同我哋补充一下啲隧道知识。 好 嘅， 多 谢 晒， 多 谢力哥， 拜拜。阿力哥佢连个通话系统都话俾你听，佢 隧 道度 做， 佢长期嗰把声头先喺个隧道里边。 但系佢话佢之前做噶，而家 系啊，佢话而家应该转咗行啊。 好啦，我哋听第二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1873888，黄生。 喂 ，Hello， 系咪黄生？ 系你啦，黄生。 你好， 黄生。 有咩 经验 可以同佢分享啊？ 我自己我揸货车嘅， 系 咁咧，就如果你话轻微撞到，一定要喐车。 点解？ 其实咧，你只要有 cam 有成咧，就唔使惊嘅。 系 因为咧，我上个月咧就撞咗单。 撞咗 你个情况， 我就系单程路。咁咧，我揸货车噶嘛，咁啊唔系揸得快啦。咁后面嘅私家车咧就玩我，咁啊 cut 完我线之后咧，就即刻搭车，咁我收唔切都要买佢。 哎呀，即系设咗个少少叫陷阱咁样， 即 系 专登等你刹唔切嘅车撞埋去佢嗰度。 系成日都有啊。 但系其实你系一个大货车，佢一个私家车，你撞埋去佢蚀底嘅， 咁佢咪赔钱啫嘛？佢就系要系咪？ 我怼人哋嘛。 所以永远都系佢。 即系俾啲麻烦你啦。 结果咧？结果咧？ 咁结果佢咪谂住叫我俾钱咯。咁但系跟住阿 Sir 嚟到，即系我喐咗车啦。阿 Sir 嚟到，我俾个 cam 去睇。咁系佢 cut 我线搭车。跟住佢咪死死气赔钱咯。 多傻仔！ 因为其实而家大部分车都有车 cam。 系啊，傻仔。 即系唔系啊，黄生意思系话，其实咧即系有咩 喐 到车都唔怕啦，真系有条片俾阿 Sir 睇咧，咁原来都可以做证嘅，系咪啊嘛？ 冇错啊！但系如果你唔喐咧，塞死晒咧，我哋货车好鬼惨嘅。 系 就俾人抢埋。 私家车塞一条线咧，我哋货车都过唔到。 哦， 系啊， 咁又系。不过就你又要有 cam 先咯。所以其实个阿 Sir 嚟到，我谂系咪而家都好少咧？阿 Sir 仲喺度话嗱，唔好喐啊，度尺 啊， 度现场嗰啲咧，都冇噶啦，系嘛？ 嗱，喺廿年前冇 cam 嘅时候咧，我试过濑嘢嘅。 系， 就咩咧？当时喺港岛嗰边啊。 系。 咁咧，我嗰时揸飞仔车嘅，咁我喺转个右弯，咁咧我喺内线，咁隔篱嗰个七人车，佢咧就唔知点解行咗我条线，咁啊黐埋嚟，咁啊现场停车啦，咁廿年前当时系冇相机冇车嘅， 冇错， 咁咧嗰个就着晒老西咧，好鬼 西装，系 我唔啱啊，我赔俾你啊，我哋。喐去前面啦，唔好阻住人。咁我当时系后生咧，我戆居居去听佢讲。 哎呀， 跟住咧去到前面咁啊报警啦。跟住咧佢居然够胆死咧，话系我波勾撞到佢嘅。 哦，即系讲咗反口，反口就话你话你掉咗出去撞到佢添咁样。 就由于喐咗车，阿 Sir 嚟到都话喂， 冇 证据 啊。 咁结果点啊？结果点啊？ 跟住。唉，佢嗰啲真係法律人士嚟嘅，又喺度讲晒自己係边个边个，我都唔鬼记得。咁但係我肯定冇理由认㗎嘛，所以要搞到真係有 咁咪想停 咯，落口供。 咁跟住咧，好彩上咧，嗰時咧個差佬咧去翻現場嗰度睇咗啲痕跡。 哦，車胎痕。 係啦，咁所以就話，哇，原來碌咗車咧係有危險嘅。 即係如果當冇任何環境證供幫手嘅話， 車 cam 係啦。 係喎，哇！ 咁即係，哇！而家梗係個個都有車 cam 啦。咁嗰時廿年前冇啊，電話都冇啊， 咁 啊 係， 又冇相機啦， 乜 都冇。 OK， 好彩啫。哦，即係你，所以而家嘅經驗就係，哦， 其實 喐 車係冇問題嘅，係啦， 喐車係冇問題嘅，但係咧有啲人真係會唔認反咬你一口嘅， 嗯 就 衰啊！ 因為嗰陣時冇憑冇據冇證據啦， 係啊， 但 係 你都唔可以以大欺小噶嘛。 咁啊係，呢個行為一定係唔啱。 你兩個善良就梗係好啦。咁所有人去到嗰個路面嘅時候，就梗係以如我詐噶啦，真係。 咁咪真係唔得咯，喂！ 所以黃生 呢個 經歷都提醒大家，喂，多謝你電話，真係。 仲不会知危难里，其余成败得失很小事，人存活无下次，争分秒寻意义，疾病如何医，曾受重创的心却最难救治，无惧罪暗一天，前来赠你光线，全城如若告急伴随身边，无憾挺起双肩，未怕承受风险，即使有权一手变天，都知我仍可选择良善。祈求再赌下次，再倒数的每天，怀热血暗处燃亮一把小火焰，如流泪难避免，小波折如撕裂，若尚存明天，红日再上都可当作第一天，无惧最暗一天，前来赠你光线，全城如若告急伴随身边，无憾挺起双肩，未怕承受风险，即使有权一手变天，我仍可选择良善。 佢系郑俊宏啊，吓选择善良啊，系啊，有啲难度啊，不过都系好紧要嘅。垂拿咗生命时啊，一定要好好地选择自己嘅决定。今日我觉得都好好啊，听到几个听众 咧，学识咗好多嘢啊， 系啊，即系下次 记住隧道公司啊，职员同你讲叫你吞车，你可以吞嘅。 不过当然梗系打醒精神揸车，尽量避免发生意外最好啦。 系啊，好似前面咁醒目啊，最好啦吓。 Okay, thank you， 好啦， 再 见， 拜 拜。